利益而发起游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的温度是12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5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系1月16日，农历12月25嘅，咁啊，朝头早咧，咁啊，见到嗰个嘅气温啊，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嚟到新嘅一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都继续咧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咧就寒冷咗啦，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生效，咁啊，所以咧我哋都要好好地咧就系爱惜身边嘅人，互相取暖咧相当之重要。取暖嘅方式咧可以系互相问候，互相嘘寒问暖，够唔够毛毡啊？够唔够热水啊？冻唔冻啊？呢啲都系基本嘢。其实就好似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啦，都应该就因应住对方嘅困难，去到作出适当嘅一啲嘅问候， 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咧，就系、是、因为咁就可以咧，就系、是、建立起上嚟啦。无论处理啲乜嘢嘅情况，咁只要有呢一种嘅连结咧，都应该不成问题嘅。咁所以大家应该唔需要太担心啦吓。你又会唔会喺你身边嘅朋友身上边感觉得到呢一种嘅温暖呢？如果有嘅，不妨你又俾翻多啲温暖嘅回应佢啊！歌曲嚟自 Leon 黎明，《我的亲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一种情况，在吃饭的时间就不小心将食物跌了落地下上面。又有没有听过一个定律，叫做五秒定律呢？这个五秒定律就是说，如果你的食物跌落地下上面的话，只能够在五秒之内执起来的话是可以吃的，不会受到污染的。你又信不信呢？那我自己呢就半信半疑啦，就觉得都是很即定律的东西，这个就不是说 很定，都是都看那个地下什么样。如果你说在、街的，又或者譬如大排档咁样，甚至乎系天桥桥底咁样，摆到明都系比较上个地面啊吓，会系比较上污糟嘅地方。咁啊呢个五秒定律咧，我觉得应该不存在啊，即系一秒定律都唔存在。但系如果你话喺自己屋企嘅，咁有阵时跌咗落去，你都见到嗰忽干唔干净噶，咁又好似又有啲存在咁样。外国方面都有不少的研究证实，无论是多少秒跌了在地下的食物都会被细菌一瞬间就污染的。根据外国一些大学的食物科学教授，他在2003年的时间一项的研究指出，受访者大概七成女性以及六成的男性都知道这个叫做五秒的定律，而且比男性女性更加倾向就是食跌了落地下上面的食物。咁但係咧，有微生物学会咧就研究就指出啦，无论食物跌咗喺地下嗰度系几多秒都好啦，都一样会受到污染㗎，而且細菌污染嘅过程可能喺一秒之内咧就已经会发生啦。食物嘅种类同埋地板嘅材料咧都会受影响啊，即係呢一个嘅細菌移动转移嘅食物嘅速度咧都会有所调整㗎，即係同我头先讲嘅系一样啦。如果地下好污糟嘅，咁当然嗰个細菌传播嘅速度咧会更加快。这个研究亦都表明咗啊，较湿同埋较嗰啲黐立立嘅食物啊，就会较多沾上呢啲細菌，即係例如希望唔好引起大家嘅反胃，不如例如咕噜肉咁样。咕噜肉同炸薯条比嘅，咁相信大家都唔难去到理解啦。即係有啲酱汁仲黐咗喺度嘅。咁佢哋亦都指出啦，若果食物跌咗喺地毡上面，只有1%嘅細菌呢会转移到去到食物上面。而食物跌咗喺木地板同埋瓷砖地板嘅时候呢，就有48%。至到70%的細菌轉移到食物上面。要注意了，我呢就沒有讀錯的，因為食物跌在地毡上面，不到1%的細菌會轉移到食物上面，但是並不代表地毡上的食物就可以安心執起上來吃的。如果食物已經被數百萬個細菌去到污染的話，就算只有 0.1% 的細菌量都會令到人呢去到生病的。而且有一些類型的病毒的毒性是很強的，即使只是吃了少量的病毒也都可以治病的。例如10個以下的強力大腸桿菌菌株都會令到免疫系統受損的人士患上嚴重的疾病，甚至乎呢是死亡的。所以呢，听完呢一个之后，我哋就会知道，喂，原来跌咗落地下上面嘅食物，我哋都系唔好食啦。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 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见不和共将，仰天一笑父子相，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一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成长，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 一首歌来自周柏豪的《小船大海》。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外面继续提醒你了，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生效的，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全港第一个就是香港轮椅人士体适能水平研究，在前两天就公布了。研究就揭露本地的轮椅人士柔韧度就特别差。家务、家居维修和烹调等等的日常工作都需要人帮手，非常难以自理，而大部分受访者满意自己的生活质素。甚至就是较活跃于高强度体育活动，志愿者工作以及就户外活动。研究团队更加建议，对于本地各类就肢体残疾人士，开展更加全面的体育运动水平和体适能水平测试，以增加样本代表性。相关部门就应该投入更加多的资源，提升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个调查就由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教育学系 咁啊，團隊咧就去到完成噶。啊，針對216名嘅本地輪椅人士進行長達12個月嘅研究。其中咧就小兒麻痹症患者最多咧就佔咗 65% 嘅。其次咧就係脊椎受損嘅患者啊，佔咗 12%。研究團隊主要咧都係喺四個方式嘅測量輪椅人士，包括咧就體適能啦、日常生活能力問卷、世衛組織生活質量調查問卷同埋身體殘疾個人體能活動量噶。調查咧就顯示咗啦，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咧，咁啊受訪者家居維修、家務同埋烹調方面咧需要別人幫忙噶。咁啊，其中家居維修嘅能力咧，即係做呢一樣嘢咧係最吃力噶。男性受訪者喺坐車遠行啦，以及家務方面咧表現亦都較女性咧係好噶。自置物業嘅受訪者整體日常生活能力咧就較租住受訪者就更加優勝添。而財務狀況好、教育水平好的受訪者整體來說那個表現都是比較上理想的。調查亦都顯示了大部分受訪者對於自己的生活質素是較為滿意的，其中環境質素的滿意程度亦都是較高，生理健康的滿意程度相對來說是較低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整體的柔韌性，即是身體的柔韌性原來都是特別差的。其中就例如勾背脊測試，樣本平均就值為-16.95厘米，遠遠低於健康人士，即例如是長者，甚至乎是長者的水平。指個人體力活動方面，受訪者較活躍於參加有償工作志願服務、高強度體育休閒運動和戶外活動。整體而言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一啲叫做譬如輪椅人士啦，一定啊，我哋自己都唔難想象咧，喺生活上面嘅細節咧，點樣都係同我哋平常咧係有所分別噶。柔韌度咧，其實都可能因為長期啦，佢哋需要坐低啊，令到自己咧都缺乏咗一啲叫做活動嘅空間，咁啊導致柔韌度咧有機會係更加低噶。所以咧，都系好似头先啦，六点钟开节目嘅时候都系一样啦。嗱，而家就嘘寒问暖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啦，遇到有需要朋友咧，需要帮忙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就好好地睇一睇，咦，会唔会有啲情况，我哋都系需要喺身边嘅人咧就先要援手咧咁样。例如人哋攞唔到嘢啊，或者有啲事情咧未开口，可能都已经洞察到嘅，都可以咧自己主动一啲。伸出你的援手，令到这个世界上更加多的温暖。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从前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过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

忧，但系都表明当局喺检测呢一类物质而采取嘅程序同埋检查系有效。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英国小报《太阳报》最先报道事件，报道话包裹嚟自巴基斯坦，并且经嚟自亚曼嘅飞机运抵英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疑， 十三集节目带来十三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正观练习，给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轻力吸气。 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疑，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的意见啦，一起画个好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望一望几点先，到6点37分嘅时间啦，12度嘅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呢都系生效緊嘅。朝头早啊，星期一嘅早上啦，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点啊，寻日夜晚有冇地震啊？ 哦，又冇喎。吓。不过呢即系我呢边住呢一区就好得意嘅。 嗯。 经常咧，无论唔系太大风嘅时候咧，呢度都会出现好大风嘅情况嘅。 哦，都系、哦， 系啊，因为同呢度啲大厦嘅建筑嘅形状好有关系，同埋嗰个即系选址啊，喺边一度起咧好有关系。咁因为呢度起嗰啲咧，全部好似即系成日都话屏风大厦、屏风大厦啊嘛。 啊， 一栋一栋咁咪起咗啦。 啊， 咁佢又要起喺即系一啲沿岸地方啊。 嗯， 咁然后咧，每栋大厦中间必定有条罅噶嘛。 哦，系啊，系啊。 咁所以啲海风一吹埋嚟嘅时候，屏风就当然挡住啲风啦。 嗯。 咁但系啲罅嘅时候咧，就将啲风集中咗喺某嗰个部位嗰度咧。 嗯。 就好急速咁样吹入嚟、哦，因为收窄咗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于是乎变到好大风咯，嗰、那个位。 哦，喂，有冇听到啲呼呼咁嘅声噶？ 梗系有啦。 哇，风之谷咁啊，你嗰度。 系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又系牵涉到即系除咗建筑上美观啊、位置啊、景观之外咧，即、系希望将来未来嘅建筑咧，大家都会留意咧，对成个区又或者嗰个位置衍生出嚟嘅一啲 天然性的影响啊。 吓， 哇，我讲到好似教书咁样，真 都唔系，可能呢排你真系教书， 真系教书嘅最近， 所以个通去咗呢、這个。 系啊，咁呢个我成日都话，诶系啊，咁点解会起喺呢度？嗱，又或者如果一层楼同一层，一栋楼同一栋楼中间，隔远啲，咁嗰个咪唔会造成我哋叫一个刀锋效应啊？你即系唔会去到咁劲啊嘛？ 系啊， 咁但系你起开阔啲，咁即系笪地要大啲咧。咁由于啲又牵涉到咧地产商咧要赚尽啊嘛，即系都话赚咁样， 真嘢冇攞出嚟讲。 系啊，咁但系佢哋又唔会起到咁阔。咁就變咗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咯。 嗯，咁都係嘅，即係你嗰邊個環境咧，有陣時候我覺得係嘅，即係大風嘅時候又即係因為嗰啲叫做大廈罅隙咧，就搞到特別大風，都好大霧添。其實你嗰邊我發覺，即係冇乜霧都已經大霧啦、 啊。真係好彩，你講講大霧真係要形容，因為琴日我晏晝時分，我大概睇先四點零五點鐘出去啊。咁啊，見到一個好有趣嘅景況。咁我出嚟，我一定要經過一條橋噶嘛。咁橋咧就啱啱咧就見到嗰、那個青衣同埋葵涌嗰邊嗰個海峽嗰個交界啦，即係 南巴勒海峽嗰啲嗰叫就係嘛？ 啊，我都唔係好咁肯定， 好似係 應該係嗰度啦。即係嗰海峽嗰度。咁平時咧，咁你就會見到有海啦，海上邊有船啦。 嗯， 咁跟住再上啲咪山，即係跟住有山啦，然之後山上面有馬路咧，即係屯門公路嗰度啦。咁嗰邊就係青衣啦。咁再上啲就當然就係個橋面啦，即係汀九橋橋面咁樣。咁你平時好天嘅時候，你會望到成個環境係點樣噶嘛？即係你揸車經過見到個環境嘅。如果大霧嘅時候，你會見到啲乜嘢啊？嗱，大霧咧，你就會見到 乜都見唔到。 都会见到少少，你起码见到下面啲船啦、 啊， 见到少少山啦、 啊， 或者条马路都未至去到，即系啲雾未至于低到咁样嘅、 嗯， 都会见到条马路，跟住上面你可能见唔到嘢噶啦，即系有雾啦嘛。 嗯， 琴日咧系啱啱调转， 咦？ 见到啲雾咧系沉晒底啊，即系你见唔到个海啦，见唔到啲船啦，但系见到条马路咯， 咁搞笑？咦？咁咪即系你好似喺个云上边咯？ 系啊，即系直头好似揸车出嚟嘅时候，经过一个云海咁样，零零舍舍咧，我叫做有一督云啊， 哇， 真系一督嘅啫，零零舍舍有一督云咧、 啊， 就好似降咗落去个海面，遮住咗个海，遮住咗啲船，但系佢又遮唔晒条马路，咁、 啊、 就啱啱冇喺好近海嘅地方咧。喺度移動緊，哇、哦！這個景況唔知係乜嘢嘅， 哇！呢、這個都 現象， 呢、這個都好靚。如果係我，一定忍唔住咧，諗辦法影翻張相，跟住擺上網，又話自己你大家好啊，我升天啊咁樣。 但唔得，你首先咧，我揸緊車唔 係啊， 得啦， 係啊。 如果揸車影相咧，真係有機會升天啊，咁就咁就唔係幾好啦。 哦，危險啊，危險啊，嗰、那個 係啊。咁所以咧，喺呢啲唔同嘅天氣咧，可能。都会出现咗唔同嘅景色俾你去欣赏嘅。 嗯，都系嘅。咁大家揸车嘅时候咧，唔一定都唔好影相啦。咁但系咧，只眼咧都可以睇住呢个路面嘅情况嘅时候，顺便睇埋附近啲环境。 系啦，系啦，好啦，翻嚟倾啊， 翻嚟再讲个，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啊，下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晨光百科。不过都同听众睇睇出边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6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啦，低水平。另外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 呢个天可能仍然咧都会有人喺度话，唉，而家都一月十六号啦，咁啊，虽然都系冻，咁但系可能好快脆，唔知嘅，你知啲温度嘅嘢啦，好快脆又要咧就系着翻嗰啲短袖衫出门口噶咯、哦，到时咧又要再惊自己嗰个大肚腩啊。或者條腰嘅車胎嗰啲咧，成為眾人嘅焦點，咁啊都係要繼續減肥。減肥咧，或者我哋用一個新嘅字叫做體重調整，咁啊又唔係錯嘅，咁啊都係為咗健康着想咧，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都係只係睇住嗰個嘅卡路里，咁到底咁樣啱唔啱咧？其實體重管理除咗咧就係卡路里控制之外，都需要咧就係食得有營養噶。咁營養方面咧，大家可以逢星期二嘅早上啊，咁我哋職場 KOL 系列都會揾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阿 Mimi 咧，同我哋講好多唔同營養嘅嘢嘅。咁啊，聽日咧就要留意住啦。咁但係今日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咧都仲要諗埋咧，就係蛋白質啦、碳水化合物、脂肪都一樣非常之重要。你會心諗，喂，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其實係叫做體重管理嘅時候一個大忌嚟嘅、哦。睇下你點樣食啦，營養師從來都唔會向你說不嘅。咁啊，平衡到巨量嘅營養素，先至可以保持到健康，亦都同一時間咧係有你自己嗰個身形噶。做到呢一个叫做巨量营养素，一定咧系有原因嘅。咁我哋同一时间亦都要吸收蛋白质。点解我哋需要蛋白质呢？原因啊，就系因为蛋白质咧，佢能够修复我哋嘅肌肉，帮助止血，制造酵素，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咧就系制造红血球，咁啊令到我哋嘅体液咧可以平衡啦，咁啊可以做到维持抵抗力噶。另外脂肪咯，脂肪我哋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因为佢能够维持我哋嘅脑袋啊，我哋嘅脑部健康，制造荷尔蒙，支持细胞嘅生长，维持胆固醇，以及咧就我哋嘅一个正常嘅血压，同埋啊可以帮助吸收脂溶性嘅维他命啊，当中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D 同埋维他命 E。仲有就系维他命 K， 去到维持咧就心管嘅心血管嘅健康噶。另外，碳水化合物都系我哋必须要噶，因为佢能够提供一啲能量去到俾大部分嘅细胞、大脑同埋肌肉噶。咁啊，纤维亦都可以咧就系经过呢一个嘅碳水化合物嗰度吸收到，佢可以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即系你食咗碳水化合物嘅，你就冇咁容易肚饿。例如咁讲啦，你净系食肉或者净系食菜，硬系嗰餐咧。我哋即係叫香港人廣東話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咩啊？爭啲嘢咁樣，唔知點咁樣，就係因為冇碳水化合物咧，去到攞一浪個胃。碳水化合物能夠增加我哋嘅飽肚嘅感覺噶嚇，減慢血糖升幅，同一時間咧可以幫助我哋嘅腸臟蠕動，咁啊幫助大腸好嘅細菌咧，即係好嘅菌啊，去到咧就係生長，呢個咧都係相當相當之重要噶。当进食巨量营养素分量平衡组合的时候，可以令到体重管理的过程就不会成日感觉得到个肚就好像很肚饿。有阵时体重管理最大的一个难关要过呢，就是你会发觉成日肚饿。成日肚饿就是因为可能你想我不好吃东西啦，吃少一点吸收少一点咯。是的，是吸收少了。但你成日 keep 住一个肚饿呢，会令到你的情绪差的。又正如营养师成日都是讲的啦。如果控制体重的同一时间你不注意一下你的情绪的话呢，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可能会引起情绪病添。所以是要快乐地调整你那个的体重呢，才是关键的。食当然是要食啦。而且食某一些的东西，相反食了之后更加有机会令到你的体重可能是可以得到适当的调整的。如果你只是注重卡路里吸收摄取的量的话呢，你的食欲就会非常之不稳定，导致就是暴饮暴食，或者就是吃得更加多。身体也会因为缺乏某一种的营养素而令到我们长期感觉得到肚饿，从而吸收所需的营养有机会会失衡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有机会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变差，容易去到生病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在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 食嘅食物要健康，咁食嘅量咧有阵时都系关键嚟嘅。营养师成日都话啦，唔系话你食嗰件嘅食物咧系到底系啲有几多营养，系到底你摄取你食嘅时候可能真系有几大啖，同埋会唔会系过分暴饮暴食咯？早上嘅时间6:52，揾嚟一首嘅歌曲啊！嗱，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都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加上强烈季风信号啊生效啦，咁啊，所以啲冷风啊系咁吹啊吹啊吓，咁做埋啲风咧都好干嘅，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生效埋。早上嘅时间咧6:52啊，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IT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喂，早晨，小白。 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可能都会攞住咧智能电话噶啦，无论听心机定还是系同朋友啊联络嘅话咧，或者系上网啦，智能电话都系必备嘅。而家都好噶啦，其实见到我哋香港咧，好多嘅，譬如铁路站有得插电啦，喺街上面有好多嘅 pub 都可以俾大家用啦，食肆餐厅。可能你个位隔篱就已经有个 USB 啦， 咁 我甚至巴士都可以插電。 係啊，我都想講巴士都可以插電，所以我咧我都搭多咗巴士，因為有陣時即係會覺得咧。哇！我坐嗰程巴士坐完之後咧，玩完電話，咁啲電量都就算佢唔會話差滿，起碼都唔會跌啦、啊。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幾欣賞嘅。咁有陣時候，譬如我可能70% 上車，咁但其實落車嘅時候可能去到95%，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好好噶啦。好啦，咁而家咁多差電嘅方式啦，咁但係我發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咁耐以嚟我哋都係用一條線去到插電嘅，咁當然而家某一啲嘅品牌佢哋亦都開始咗一啲新嘅充電方法啦，例如係一啲三果品牌嘅手機，佢有一個咧係咪叫做磁石插電？其實佢個原理係啲咩嚟嘅咧？呢個 係哦，其實就係一種無線插電，只不過咧早一段時候出嘅無線插電咧，基本上就係你要平放喺嗰個裝置上面，即係除非佢有嘢頂住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好容易，即係如果一斜嘅話咧，佢就會瀉咗出嚟，咁就插唔到電啦。 哦，咦，佢係屬於無線插電嘅，即係叫始祖嚟喎。其實如果咁樣， 係啊，其實早一段時候，其他品牌嘅旗艦手機都有呢啲功能嘅。其實咁，只不過就係發現佢個位好難對準啦，同埋咧有時候主要都係對唔準，所以變咗插唔到電啦。因為一定要對準先插得到電。咁、所以咧蘋果品牌咧就出咗就要用磁力吸住，就係佢將嗰兩個位吸住咗，即係其實就好似MacBook 插電咁樣吸住咗之後咧，咁佢對正咗啦，咁就肯定可以插得到電。 哦，所以其實佢個原理咧就係應該話充電嘅時候就係同呢一個WiFi 充電或者信號充電嘅原理差唔多，但係佢個磁石咧就唔係話磁石同電極嘅關係產生呢一個電量，反而磁石就用嚟穩固佢嗰個嘅位置嘅。 嗯，冇錯。 哦，咁呢個都有趣啊，又長知識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嗰個因為咁近嘅距離先至可以充到電啊，咁我哋都會見到而家電話就算用佢呢一種嘅方式插電咧，都可以插得滿嘅。咁我哋以前即係好耐啦，都已經聽過咧，就係話會唔會發展成為一個叫做無線電波去到充電啊？無線電波即係其實包埋我哋可能家用或者商用嘅WiFi。佢哋嘅信號，咁即係話我哋而家收到 WiFi 同一時間，亦都有機會可以幫個手機插電。其實呢一類型係唔係都已經成熟定還是其實都仲係好初段嘅科技嚟㗎？ 嗱，喺我哋而家家用嚟講咧，其實用 WiFi 插電咧，基本上個可能性係好低㗎，因為咧佢個電量其實好少，咁所以咧。我暫時見到，如果係講屋企嘅話咧，可能係一啲嘅電視遙控制啦，出現咗呢一啲無線，即係用 WiFi 信號愛嚟插電嘅功能。咁但係一般電話就應該做唔到啦。咁所以變咗咧，暫時而家嚟講就係得呢一款比較多嘅。咁當然啦，唔排除啊，可能真係可以用太陽能嘅。 哦，但太陽能咧，即係好似我哋。住村屋咧，有陣時候就太陽能燈咧都係擺熄咗喺路面嘅。不過有陣時候如果你發覺嗰日咧冇太陽嘅話，你夜晚翻屋企盞燈都唔著。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喎。太陽能係環保係潔淨嘅，咁但係有陣時個電量又好唔穩定啦。 係啊，咁所以就係、是、都係呢一啲嘅原因變咗，我哋到而家咧都係要用一條線。 我想繼續問阿圖啦，問翻頭先嗰個 WiFi 充電啊，其實呢一類型嘅信號式充電咧，佢嗰個嘅好處同佢嗰個唔好處係啲乜嘢？咁你估將來係咪真係可以成真？就算係手提電話都可以插埋，因為手提電話個用量都多，嗰個電用量都多，因為佢有個 mon 啊嘛，個 mon 我哋又中意教六鬼聲咁光。如果你話有遙控都可以用呢一類型嘅形式插電嘅，係因為個遙控真係一嚿嘢，佢又冇 mon， 佢耗電量又低咁。其實佢嘅前景係點，同埋佢有咩好處唔好處咧？ 哦，咁如果你講翻啱啱 WiFi 充電嘅話，都係因為啱啱講到啦，佢個電量實在太，即係供電嘅能量實在太細啦，因為始終佢係透過 WiFi 嗰個信號，咁所以如果調翻轉諗下，如果佢個 WiFi 信號嗰個電量大咧，你又會驚佢可能個輻射就會勁咗好多啦。 咦，係喎，係喎， 係啦，咁所以變咗多方面嘅原因咧，導致到我哋唔能夠去做呢一啲嘅嘢，同埋你又要諗下咁樣嘅無線充電法咧。佢需要嘅能量會好多，因為佢係架空咁樣 send 嗰嚿啲電俾你，咁、所以變咗都係因為呢一啲多方面嘅耗，可能消耗多啊，導致到可能個 router， 究竟我係發射信號定係發射電咧？咁所以變咗呢一啲嘅原因變我哋就冇用到呢啲咁樣嘅充電嘅方式。 所以就暫時咧，就除非有一個科技突飛猛進嘅，係一種新嘅product。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港澳全真啦，点样令老年朋友生活得更加幸福便利，考验紧每一个城市嘅民生服务效能。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啦吓，咁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白元浩小白咧先同你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同样都系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呢有白权浩小白啦，咁交通组嘅阿姑都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好精神喎、啊、今朝。 精神啲啦，冻啊嘛。冻一冻咪醒咯、 啊。冻到嘅人醒。 係啊。 好啊，出面嘅交通情况唔知道各位司机大哥有冇安全驾驶呢？ 要留意返先啊，因为冻啊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嘅主桥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封路情况，土瓜湾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土瓜湾道去返观塘方向，介乎新山道至码头角道之间慢线封闭。另外筲箕湾都有紧急维修，筲箕湾道介乎南筲箕湾新城街介乎南湾街至到筲箕湾道全线封闭。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近新城街就封一段慢线嘅。系咁多， 系咁多啦，系嘛？咁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系点咧？一阵间就会问阿 O 啦。咁啊，不过咧，咁啊，即系出边交通啊，即系都算系几好啦。但系交通方面有冇啲咩特别嘅嘢提一提我哋咧？ 除咗冻啲似过年之外咧，行花市先似过年嘅。 系啊， 系啊， 有啲咩？ 今朝9:00开始咧，花市就会开幕噶啦。咁全港咧有15个年宵花市啦。咁港九区咧就有5个，新界区有10个。咁留意翻咧，都系啊，都即系好似往时咁样啦。 系咯。 咁就而家咧就多一啲因为即系仲系有疫情啦，所以就会监控翻个人流情况嘅。咁咧每个年宵花市都会有红绿黄灯咧去显示翻个人流情况。另外比较多人啲嘅花市，譬如话系维园、界限街花墟公园同埋荃湾沙咀道游乐场咧，会有特别嘅措施嘅。咁如果话人潮增多嘅时候咧，佢会有个遥距攞飞嘅系统。 系。请问遥距攞飞系咪有 app 要 download 噶？ 系嗰、那个 app 就系好似之前 政府噶嘛，嗰啲系嘛？ 系之前好似攞餐厅飞嗰个黑色灰色嗰个 logo 嗰、 哦那 个啊， 嗰、那个冇错。 哦， 咁你 喺嗰度攞走添啊？ 系啊，亦都可以系实体攞飞嘅。 咁上年都已经系咁噶啦。 今年 新措施啊， 我谂系新嘅，因为之前第五波咧去做检测咧都系用嗰个摇佢攞飞嘅。咁、哦、如果你话用 app 攞飞嘅，咁如果你收到通知咧，六十分钟内入翻场都可以嘅。 哦，我真系唔知喎、啊、呢、這个。 呢、這个系新嘅，呢、這个我系 咁似食寿司嘅而家。 我谂都有需要嘅，因为大家都饿咗好耐啊。 我知道。 都好塞車啊！呢幾日旺角花墟一帶都，就算唔係花市度，咁、 嗯、 所以咧都會有翻啲封路措施嘅。咁如果花墟一帶咧，聽日八點鐘去到年初一朝頭早八點鐘，花墟道、園藝街、元普街以及咧係介乎洗衣街至基堤道之間一段太子道西嘅支路，即係平時你花墟擺出少少，擺、嗯、出少少嗰、那個嗰條路仔咧都會封嘅、 嗯。哇！ 咁另外維園一定會封啦。咁由今日。去到十九號，每日朝頭早十點去到夜晚嘅十一點五十九分，咁以及係二十號朝頭早九點去到凌晨嘅一點咧，咁維園對開嘅興發街啦，咁部分嘅琉璃街同埋電器道都會封閉嘅。 今日開始啊？ 係啊，因為今日開幕。咁、哦稍後如果你話多人啲嘅，同埋即係年三十嘅措施，我哋暫時都未收到嘅。不過大家都要即係密切留意翻。咁、 嗯、 另外都係維園一帶啦。今日去到十九號，每日下晝四點去到夜晚嘅十一點五十九分，以及係二十號下晝四點至到凌晨一點咧，銅鑼灣東角道、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百德新街以西嘅記利佐治街劃為行人專用區。 嗯， 咁大家即係如果要去花市嘅，儘量都係搭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咯。 要啦，聰明嘅都係搭交通工具啦。咁同埋多啲行人專用區係好事嚟嘅。 係，係咪安全啲？ 即係作為行人嘅我，有陣時我都唔想人車爭路。 係， 我已經拎住一盤又兩盤咁樣，你仲要喺度避嗰啲車嘅話，真係禮計。 司機又驚、哦，即係又唔知突然間會唔會有行人衝出嚟、 啊。我最驚係咩呢？有陣時啲譬如爸爸咁樣咧，爸爸拎嘢咁啊負責，佢拎住盤嘢喎。佢拎拎下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咧，佢個人可能失重心，哎呀跌咗，跟住佢架車，佢個人啱跌咗我前邊，係、哎、我好驚呢啲嘅。所以我見我離遠見到有人拎住咁多嘢咧，我都係放到好慢，我過咗佢先。 哦，係啊， 即安全啊，最緊要係擺第一啊嘛。 因為啱啱嗰個禮拜六咧，好多交通意外啊，周圍都好塞。如果你住大埔咧，出、面成條大埔公路來回都好塞啊， 係咩？ 因為撞咗，我電話係咁收到嗰個運輸署 app 個通知，即係所以大家即係特別係有好多假日司機嘅，即係要留意翻、即係要小心駕駛。咁、如果平時揸開車嘅司機大佬都。即係俾少少耐性，俾少少包容俾其他司機咁樣啦。 係咯，咁如果你話花市買嘢嘅，咁你買完之後你又想駕駛或者係點嘅，咁你準備定啲車仔，咁啊將你嘅物品就放喺上面， 係啦， 就慢慢拉過去個停車場。 好過你咁樣捧下捧下，個人又喐下喐下。 係啊係啊，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又可以call定車咯。 係啊， 咁而家即係穩定啲的士， 係啦 係啦，咁都可以喺附近嘅地方嗰度接送。同埋花市，我覺得附近應該有啲上落下區嘅， 係啦，咁同埋最緊要都係拖實小朋友啦， 係啊， 即係唔好俾佢哋周圍跑， 唔好俾我聽到廣播嗰度乜乜乜小朋友，你家長喺度等緊你嗰啲啊， 應該打個小朋友，你應該打個大人， 應該打個大人， 係啦， 曳。 冇錯， 打 pat pat 係啦，點可以俾個細路仔走失？ 咪係咯， 唔可以， 應該要揾嗰啲叫做放仔，唔係嗰啲叫拖仔神器。 你平時係咪就咁拖你仔？ 即係有條帶咧，穿住佢條皮帶嗰啲位咧，係啦。咁啊，點到佢走唔甩？ 係啦，你平時就係收埋呢啲喺屋企啊？ 我冇㗎，我冇㗎。 好啦， 我係得細仔有個背囊，咁佢個背囊真係有條帶㗎。 哦， 就好似放狗咁樣咯。 跟住稱住佢。 咁你拎住佢條帶，跟住佢就行到幾遠都佢扯下條繩咁，應該你就扯翻佢翻嚟咁樣。 呢啲咪真係放電咯？ 佢啲放仔添啊，走去話。好，讲到咁上下啦。 好啦， 好，唔该晒，姑，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啦，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哦，今日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特别系长者或者小朋友咧，注意保暖啊。咁当然你话、喂，中间嗰啲咧，后生仔咧，成年人咧，咁你哋自己识啦，系咪先？即系正值壮年嘅你，冇理由冻都唔着衫嘅。 咁系啊， 嚟紧咧就差唔多过年啦，咁啊仲有数数手指，大概五六日啊，一个礼拜到啦。咁所以你话喂。 即係梗係唔好俾自己攝親啊、凍親啊，咁啊令到自己咧冇得享受過年嘅氣氛啊，或者食嗰啲蘿蔔糕啊，或者食年糕嘅時候都唔能夠盡興。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健健康康咁樣咧啊，叫做送虎迎兔咁就最 happy 啦。不過咧今日咧天氣值得一提一樣嘢，就係、是、個能見度咧，比過往嗰幾日咧高翻好多。 咁、哦、啊正啦、啊，呢、這個正啊呢、這個。 咁啊過去嗰幾日咧，其實都啊報章都用霧鎖香江嚟形容。 係啊， 如果你話即係叫做睇到哇，基本上咧個能見度超低啦。如果你住得喺啲高少少嘅地方咧，你都好似見到一片片有似霧像雲嘅雲海咁樣，好多朋友都影咗到啲幾得意嘅相啊，咁自己想。去網站嗰度咧，即係各大網站啲天氣啊，或者啲攝影網站，又會睇到更加多嘅唔同靚相啦。不過今日咧，唔好影相啦，喺條街嗰度好鬼凍啊，咁啊入翻室內會比較好啲。詳細天氣俾小白講啦，好嘛？唔該曬， 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以及乾燥啦。早上天氣寒冷，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5度噶，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持續寒冷，咁啊本週中後期大致天晴以及乾燥噶。而家11度嘅氣温啊，比頭先咧再下跌多1度，咁啊相對濕度66%，空氣質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所以出边咧啲天气同埋能见度咧都相当唔错啊吓。咁但系要注意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同一时间亦都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咁所以吹过嚟啲风咧都系冻嘅，再加上咧就吹埋啲干燥嘅风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早咧都系生效紧噶。朝早嘅时候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又嚟到晨光大學嘅時間啦，咁啊呢一個環節咧，本嚟咧就係嘉明主持噶，不過大家都知啦，嘉明媽媽又有喜啊嘛，喺屋企照顧初生 baby 啊，所以呢個責任咧就哇嚇落咗喺敬文身上啊。好耐都冇主持晨光大學，有啲緊張。早晨啊，精偉。 早晨啊， 第一次啊同你啊傾偈啊，你啊就住我啊，喺粵劇方面我真係一無所知噶，要請教你啦。 呢個應該係我責任嚟嘅，我嘅存在就係令到大家要。多啲入場睇戲，多啲認識粵劇， 係非常之好。咁今日有啲咩好介紹呢？ 嗱，因為咧今日咧就係16號啦。咁我咧其實喺14、15號嘅時間咧，我就喺高山劇場新翼入面咧就做咗一個推廣場㗎。咁啊，社區推廣場。咁呢個社區推廣場咧就係嚟自我哋本身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入面嘅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啦，咁啊即係我自己入面都係入面嘅其中新秀演員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咧就因為係攞基金支持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做翻一啲即係演出啦，平時就會有好多嘅演期嚟到演出啦，另外咧亦都有做呢啲推廣場嘅。咁做呢啲推廣場呢，其實喺坊間呢有啲時候啲朋友都會話我哋喺度即係唔識睇粵劇喎，我哋即係點樣做宣傳呀，即係識唔識呀。咁其實呢啲推廣場呢都係喺度為粵劇即係花緊一啲功夫嚟到去俾大眾呢認識更加多嘅。咁其實之前呢我自己都有幫手去主持呢一啲大學啦，或者係即係中學嘅場次嘅。因為呢在入面呢其实几种不同的推广场呢做的东西呢可能有点不同的。那为什么呢正如刚才敬文你都说啦，即是好久没有主持呢有紧张的嘛，是不是 会生疏 啊。是啦，那可能一样的，即是我们对返譬如可能中学大学他们那个认知水平啦学习的部分啦都会有不同啦。 嗯， 那特别是即係可能係即係中學嘅同學仔，咁可能佢有啲嘢咧，佢未完全吸收得曬嘅，因為佢可能你講得太深，一啲關於文學性喺粵劇入面有文學性呢樣嘢噶嘛，咁你講得太深咧，可能佢未必明嘅。咁但係咧，可能你調翻轉頭咧，叫佢上台，不如試下打個關頭嚟睇下，可能佢會好高興嘅喎，係咪咁講先？ 即係有得參與啊嘛。 冇錯啦，佢有得參與唔同模式啦。咁我啱啱過去嘅14、15號嘅社區專場咧，就係、是、相對地咧就係、是、成熟啲嘅觀眾啦。 嗯， 咁呢啲成熟啲嘅觀眾咧，講緊唔單單係年齡嘅問題，亦都係講緊睇戲年資嘅問題。嚇、粵劇嘅觀眾咧，其實普遍有一個好得意嘅景象嘅，其實佢係陪住你大嘅。 即陪住演員大啊。 因為演員咧，可能比嗰個觀眾咧，佢個年紀咧就細啲，係咪？所以就陪住個演員長大。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同埋咧，因為佢哋睇戲嘅嗰個年齡咧，即係可能係相對地更加耐啊。佢分析啊，佢啊聽得好冇，可能佢未必識得好似我哋咁樣好學術性嘅啊一啲即係 好似文學常識咁樣。 係啦，咁樣調翻轉頭咧，就係可能啊佢哋一聽個耳鬼，哎好唔好聽，就係好唔好聽咯，即係佢把聲就點點點啊，即係佢嘅裝扮又點點點啊，即係咁樣好得意嘅。即係咧，我尋日咧自己做完即係十四十五號咧做完呢啲推廣場咧，我都有去聽翻啲觀眾意見啦。咁啲觀眾咧都會話。系啦，嗰阵时咧，即系边个咧又瘦啲啦，而家咧又肥咗啲啦。 又或者同一个剧目咧，有唔同嘅新晋演员去演嘅时候咧，啲观众系咪都能够俾到啲评语你哋进步嘅咧？ 冇错啦，即系可能咧，即系娱乐圈嘅嗰种追星啦，即系嗰种咧就系、是、即系偏迷恋多啲嘅。即系我好中意佢，我中意佢，点点 点，但系都系好噶啦， 系啦，咁但系粤剧嘅观众咧就好得意嘅，佢哋就系因为佢哋自己都真系好中意粤剧，吓、咁变相咧佢哋就觉得，可以点样进步啊，越嚟越好啦，嗱、即系今次又点点点啦，下次咧又可以再点点点啦，把声而家咧就即系中咗 Covid 啦， 唔够清啦， 系啦，咁呢啲咧就系、是、即系粤剧入面咧，即系喺社区专场嘅时候，亦都拎去同啲观众咧有呢份交流，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哋嚟到咧，佢哋主要就系睇我哋喺。嗰、那個環節入面咧都會有折子戲嘅部分啦，咁、我哋咧即係嗰日咧就係、是、做《無情寶劍有情天》嚇入面嘅柳瑩重會嚇，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場折子戲嚟嘅。咁除咗做折子戲之外咧，亦都會做啲咩咧？咁就係、是、即係同大家嚟到去講解一下即係點樣鑑賞啊？點樣去分析成件事啊？一啲動作咧，可能啲觀眾咧，佢哋睇得多咧，佢哋自不然，因為你要做虛擬性嘅動作嘅時候，其實佢自不然都大概知道你做緊咩嘅。咁但係咧，好細膩地去解釋咧，如果冇學過戲嘅朋友，佢哋就未必完全了解，真係每一個動作嘅細節內由係點樣做。 咁啊，而頭先你講到咧，有唔同嘅即係社區推廣場，亦都係放唔同年齡層嘅觀眾，佢哋睇戲有幾耐啊，認識有幾深咧，即係其實你哋大概知道。咁如果去學校做，同啲戲齡比較深嘅資深啲嘅前輩級嘅觀眾，係咪揀劇目嘅時候都有啲技巧嘅咧？ 揀劇目咧，我諗都有嘅，因為譬如可能即係以無情寶劍有情天柳瑩重會呢一節嚟到講啦，咁就係一啲即係相對地係即係一啲成熟啲嘅觀眾咧會適合啲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呢個戲本身係講緊血海深仇，但係有情愛之間。咁你呢啲咧，你對於一個中學生或者甚至小學生嚟到講，佢拍拖都可能未拍，咁 個人生經歷唔夠。 系啦，你仲同我讲血海深仇，我 get 唔到喎，系咪咁讲先？咁所以咧，可能相对地咧，喺拣一啲小学啦，甚至系中学啊、大学嘅场次咧，可能都会侧重翻喺一啲武打多啲嘅场面，都会唔奇嘅。咁可能我哋系透过一啲折子戏喺武场嘅打斗入面。又或者係一啲貼近翻佢哋多啲嘅故事，譬如可能係《西遊記》，咁佢哋對於嗰個故事本身已經 有認識， 係啦，再加上可能係一啲動作上面嘅，哇，好震撼啊！原來 大鬧天宮啊， 就係、是、哇，好震撼啊！甚至係啊，原來係咁樣㗎，咁樣，咁咧呢啲咧就係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多面嚟到去。即係鑑賞我哋粵劇咁樣咯， 似乎呢個社區推廣當中咧都有好多巧妙之處啊！因為咧，即係頭先你所講咧，揀曲目都咁有技巧咧，因為揀得好咧，你先可以成功將嗰個粵劇啊推廣入大家的心入邊啊嘛，係咪啊，正偉？ 冇錯，要打動下大家先得。 好嗱，我哋今日打動住大家咁多先，下個星期再同你神光大學度傾偈啊！ 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落。 要分，为夜来杯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内大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来慢慢的咀嚼，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辜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吐 中之前啊，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十二度嘅气温，先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发表新春致辞，并且对香港走向由治及兴提出三点睇法，又强调香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治的局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郑雁雄所讲述的深有同感。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国家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香港都迈进了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既是见证者，亦都是参与者，更加是赶考者。李家超说，随着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社会踏上复常之路，当前治的局面正是全速向兴迈进，必须要有更大担当、更好作为，抓紧国家发展机遇，认清自身地位，并且乘势而上，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令到新的动能能够变得更加强劲。他相信只要港人共同努力，新阶段的香港故事必然会更加精彩。外长秦刚在埃及开罗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举行会谈。秦刚说，上个月首届中亚峰会成功举办，取得峰石成果，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十八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国剧830， 心居。 心居可以话是生活励志剧，剧情讲述在上海买楼困难和生活艰辛的情况，结婚生仔之后的生活难处亦都大同小异，同家人的摩擦、买屋的烦恼，的确同香港的状况都好相似，好容易可以引起共鸣，绝对是令观众容易融入剧情的剧集。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有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噶啦。 冇事？你睇下你只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宗教迎新，宋府迎涛。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同家人那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耐没回过家了。阿妈，我会多啲回来吃饭，不用再说这么久不回来我认不到你了。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经常都听人哋讲咧，就话喂天气报告咧，应该系女性讲噶嘛。咁但係我成日想講啊，其實天氣報告喺外地好多地方係男人做嘅，即係千祈唔好成日話係點解都係你講，都係你講。好，不過我哋遵從要求咧，今日開始我哋會有一個女士咧為我哋報道天氣噶。今日阿 Vicky， 早晨， 初次出場啊，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嗯，真系阴功啊，冇乜反应。 有反应嘅，系啊，第一日通常都系咁嘅，系啊，咁啊， 少少紧张嘅。 但系今日个天气要交俾你讲下咯，好嘛？嗯， 今日嘅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64%。今日咧系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嘅。而今日嘅天气预报咧就系大致咧多云同埋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的。 啊 ,Vicky 读得不错，不过我相信个天气不是很喜欢你。 为什么？ 因为正话我叫你试下读天气，那时是12度。佢一开声就11度，就即刻跌1度啊！咁你应该检讨下自己，究竟你系咪即系得唔到天气嘅加持啊？ 佢唔喜欢我， 唔喜欢你啊！ 即刻降咗1度。 好，咁继续睇下啊，阵间 Vicky 再讲嘢嘅时候会唔会跌多2度先啦 ？Thank you。 咁啊，长者们啊，注意保暖啦，系啊，呢个都系。钟哥今日翻嚟嘅时候，天气冻唔冻啊？吓， 冻啊， 冻啊！ 不过问得我太迟啊。 点解？ 我落咗街先知啊！落咗街先知道。咁冻嘅， 你今日嘅装束咧都似系20度喎。 系啊，真系都好彩顶得住啊。但系我如果再翻上去再翻件衫，我又惊迟到啊嘛。咁咪算啦， 系 都系 顶住先系嘛。咦，可能一顶咧顶到要年28，因为年28气温先回温，去翻回暖啊，去翻14度啊。 咁我都高兴。 点解咧？ 我年28会气温回升，我以为会冻到过年啊。 哦，唔会嘅，应该。 O K 啦， 暖翻几度都好啊。嗱，今日咧就讲下差唔多年尾啦。咁啊，多咗嗰啲咧 周年晚会 Annual Dinner 咁啊，网上贴文咧一则咧好值得大家讨论啊吓。嗱咁啊，公司抽奖啦，咁啊抽到大奖，即系一个小员工抽到大奖啊吓，2500蚊现金奖。咁啊呢一位咧嘅同事啦，当叫阿明咁先算啦。阿明咧就日日咧要俾同事咧要求咩啊？晚睡啦，请食饭，请食啲，系不断咁样。嗱，你话第一日啊，已经请咗大家食下午茶啦，谂住完结啦，系咪先？你得2500蚊到，点不知第二日有你咯？ 阿明你唔系啊嘛？ 阿明唔系请啊？我哋公司嘅法则系咁噶，即系无论系中咗大奖咧，要同人分享噶咁样。 寻日咪分咗咯？ 系啊，连请三日啊？ 系嘅咩？ 咁先可以确保你嘅好处噶。咁 好有体会。我有一次有个意外之财50蚊， 系 50蚊。我再讲多次，50蚊请食饭啊！ 边度啊？咩年头啊？系咩？真系噶？睇嚟你好屈结喎，呢位师傅。 好屈结啊！ 屈结 五十蚊请一餐饭， 系 即系攞出嚟啊！早知唔得到嗰啲意外之财， 系啊，系啊，咁 即系汉堡包都请唔到， 系啊，即系要将呢啲攞翻出去。 跟住咧，嗰个解释一定系咩噶嘛？人哋同你讲，你赢咗个。是一个彩数，而家同人哋分享系你嘅彩数， 系啦系啦。嗱，一阵咧，你哋再讲下啲观点，我讲啲内文俾大家听。嗱，呢件事咧发生喺周边地区嘅，咁啊，佢哋就好兴叫美牙啦，美牙抽奖，我哋就通常都系叫周年晚会啊 ，Annual Dinner 咁样啦。依家啲 Annual Dinner 抽到好夸张噶啦，啲嘢，即系又话一部最新嗰啲手机啊，乜 Pro 嗰啲咧，其实讲紧万几蚊一部噶喎。咁啊，有阵时啲现金。奖咧，啲人事部同事话5000蚊咧，加下咧，有啲老板如果过往嗰两年赚到钱咧，老板又攞个荷包出嚟咧，明明平时咧都无现金支付噶啦，又会咧荷包嗰度咧会有几张1000蚊咁样，系啦， 咁定先入场噶， 成日都话添啲咁样嗱，即系大家都会做下呢啲 Annual Dinner 啦，咁但系你会睇下个老板眉头眼额先噶， 即系先讲啊，呢几年咧，其实呢一类型美牙又好，或者春茗咧。甚至乎過一年之後，其實都少咗噶啦，因為始終個疫情關係啦，同埋經濟又唔係話太好啊，好多公司都 cut 咗啊，即係呢一類型。咁以前市道好嘅時候又唔同喎，市道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會我哋去望嗰個老闆嘅眉頭眼額噶，我哋一早已經叫嗰啲同事嚟去問下個老闆，佢會唔會再攞啲出嚟先？我哋去問咧就好大件事啊！即係除非我同個老闆本身好熟，咁我就會攞啲出嚟啦咁樣。如果唔係話揾人探曬口風先啦。哦，原來佢想攞多1000蚊，定10000蚊啊，定100000啦。咁佢自己心中有數。 你應該係 Annual Dinner 個 MC 咧。一早問定先， 問咗噶啦， 係咯。如果唔係，真係你玩下玩下個 MC， 自己都玩出大頭佛喎。 係啊，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冇唔識四個字啊，適可而止啊嚇。唔好以為在場氣氛好熱鬧，其實咧跟住個老闆就鬧你啊，落翻去後台嗰度，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咁有啲公司啊好勁噶嘛，又抽樓啊，又送架車啊，送股份咁樣，有啲大型嘅跨國公司啦，係咪先？嗰啲都開公司數嘅上市公司係咪？ 樓喎。三楼我收过啫， 佢哋公司，佢哋旧时电视台成日都送楼啦， 系 啊，唔出奇啊，其实送楼好轻松噶咋，攞条锁匙开下个门，咦又开到咁样系咪啊？ 中咗喎， 系啊，阿姐都攞架车啦，虽然佢唔揸， 咪就系话咩咯，即系好似嗰啲六合彩咁样啊嘛，成日都有人话抽中层楼噶，我都冇见过。 有嘅，你啲同事 冇请过我上过去， 咁系中山啊嘛，层楼系中山啊嘛，中哥 都唔知真定假咁 样，应该真嘅，估计系真。嗱，咁啊，呢位朋友仔咧就抽到咧大概10000蚊新台币啦，折合港元咧系2500到啦，系啦，大概咁样啦。咁啊，有同事即刻喺旁边细细声同佢讲啊，好戏剧噶呢个位吓。我哋公司咧有个潜规则嘅，其实咧抽到大奖咧，一定要请晒全公司饮嘢噶咁样。嗱，饮嘢呢个字咧可圈可点啊！就算咧用翻台语啦，或者咧国语去译咧，就系喝饮料，喝饮料，喝咩饮料咧？嗱，香港话。啊！中國飲杯嘢，飲好多嘢都得嘅喎。 小心啲啊！ 係咪啊？ 真係小心啲啊！出去飲杯嘢，哇！真係唔知你想 可貴可平，同埋唔知你飲咩係咪？ 唔係價錢嘅問題，係個意義嘅問題。 哦，意義嘅問題係嘛？ 你同個女仔講啊， 係啊， 出去飲杯嘢啊， 係喎， 係兩件事啊。 老闆同你飲杯嘢， 老闆同你飲杯嘢啊， 係咯， 兩件事㗎，係 啊， 唔同。 你老婆同你讲杯嘢， 哇，仲大件事。 好啦，咁啊，呢个楼主咧就即刻上网问啦。其实琴日咧礼拜一已经请咗一剂噶啦，就系饮嗰啲珍珠奶茶，咁谂住算啦。咁点不知咧有同事咧就喺旁边讲话，喂，咁样唔得、啊，你都抽2000多港纸，你用咗500啫，计住佢。得到嘅成果啊，跟住哇，应该啦， 每计埋佢付出有几多？ 系啦，付出有几多啦？咁样跟住话，喂，今日都要请，后日都要请，连请3日。嗱，去到呢一个位，你哋点睇咧？ 佢公司多唔多人先？ 嗱， 公司人数多唔多？ 如果暂时我睇咧，2500要万岁3日嘅话咧，我当佢打佢都唔太多人嘅， 因为你都系计数嘅啫， 10人咁样咯。 系啦，大概都系10人， 你都系计数嘅啫。如果你叫佢請嗰個人，佢、都會計數噶嘛。嗱、你譬如你公司當10人，咁2500，咁即係平均你可以請一次都差唔多冇咗一大半啦。 我當你請一次，你計翻嗰啲奶茶咪300 咯。第一個開聲都情有可原啊，即係叫佢請飲嘢。第一個開聲都勉強還接受。咁你中咗啲意外之財，你咪請大家食啲嘢咯。第二個開聲咧，我就覺得有少少開始過分。你計到數噶嘛？邊度夠請第二次呢？咁即系第二次要人哋呕突啦，咁即系你心地唔好咯。 第二次都唔紧要，第三次正所谓 立心不良啦，直头 食咗你只居啊，直情想。 我想问下阿明咧，佢 化名 化名阿明啊嘛，系啦，嗰个化名阿明咧，其实佢自己有冇察觉到？即係間公司啲人係輪流叫佢請嘅， 有啦。 佢有冇諗過其實離開呢間公司？成間公司都係咁喎。 你話我走啲咩？ 我咪入咗局啊！其實而家 年尾流流好難走嘅。而家經濟全球經濟環境， 佢公司就嚟叫佢買 plan 嘅啦。 即係等於其實可能嗰個獎咧，佢唔係即係意外中，佢唔係真係行運啊。 係 可能專登俾佢嘅。 係 喎， 跟住咧就製造一啲咁嘅環境咧，等你走啦。 哦、 即係可能係公司俾佢一啲暗示。 咦，唔系真系好似即系老板夹嗰个咩鸡头啊？ 系啊， 俾个员工咁样， 即系转 个无情鸡， 无情鸡头指住边个就边个乜嘢？咁啊，另外我都听过一个咧，就系有一啲寓意嘅，譬如话过年咧送支酒俾你，咁、你就小心啲 哦，原来 好酒啊，即系嗰啲咁样，小心啲啊。 系啊，咁啊，嗱呢位朋友咧就 用埋一路好酒， 系啊，吐惨啊，唔止辞咗份工啊，仲有另一啲深层嘅寓意啊吓。咁、但系即系有其他中肯啲嘅网民就话，其实中奖咧请饮料咧不是潜规则，就比较咧人情世故嘅，咁啊合理射程范围之内咧都应该要接受嘅咁样，系啦、 啊。我企硬。唔请得唔得？ 系咯， 我中咗，你叫我请，我系唔请 啊。啊，有冇啲同事系真系唔请咧？厚住面皮咁样， 唔请，冇钱。 咁又唔系，咁你代咗啲钱好难冇钱嘅。 有， 你只能够讲话用晒咯，用晒啦。琴日嗰2500已经即刻用晒，咁咧得唔得咧？ 唔得， 唔得啊？点解？ 唔得，咁佢都话即系会同你讲，你中咗啊嘛，中咗咪得咯。 拖延得唔得咧？拖延得唔得咧？嗱， 下次， 我唔止中咗奖啊，我中埋 COVID，要过年，过完年先翻嚟请得唔得？ 过完年之后咧，屋企人中咗， 系啦，再褪得唔得？ 即系阿爷中， 连续记 combo hit 咁样得唔得？ 工人中， 系啦，跟住咧已经翻嚟，已经系三月天啦。咁你三月天嘅时候，大家都唔记得啦。咁又得唔得咧？钟哥，你觉得？ 埋工添啦， 系呢招高唔高啊？高唔高？ 高啊！呢招边够你玩啊？ 系啊， 连辞埋工都攞埋出嚟讲。 月缺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突然想起分开，醒觉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 7:53，冯允谦 J 风嘅 Me and the Moon， 春运咧都开始，大家都见到人头相当之犀利啦。咁啊系嘅，即系大家都希望回乡探亲呢个心咧，即系几年嚟咧，其实都好多人都等紧，但系一直以嚟做唔到。咁今年我即系都睇到个情况系一定虚陷噶啦。咁好多措施都放宽。咁啊，坐火车啦，咁啊当然系其中一个咧好主要嘅交通工具，令到大家可以翻乡下啦。咁嗱，另外一样嘢，喂，见到一个咧都几得意啊！咁呢个咧就系中国铁路西安局啊，咁佢哋有一个咧叫做秦岭冰雪游主题嘅列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咁呢个列车上面咧，佢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准备咗麻雀台， 惊、哦、你惊你闷啊，耍下落咁样系嘛？ 咁佢呢一种咁样嘅叫做即系有主题式嘅列车咧，其实喺内地方面唔算。是特別多，咁如果你話係其他地區嘅亞洲其他地區，其實都有，我亦都有坐過嘅。咁嗰啲地，佢哋平時點玩嘅咧？譬如外國嗰啲，通常都係你坐一架列車，你由 A 去到 B， 咁你坐呢個列車你去到 B 得唔？你唔係包你翻嚟嘅喎，你去到 B 就當你一個 trip 咁樣嘅啫。咁不過一成程車入面咧，佢就不斷咧。个司机会同你讲解，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段嘅时候会揸慢啲。大家见到而家左边咧就系一个大峡谷啊，见到个瀑布啊，好靓啊，好巴闭噶咁样。跟住咧就如此类推，跟住同你讲咯。一上菜嘅时候咧，同你讲啊，呢个米咧，见到左边块田嗰啲米，就系你而家嗰啲米咧攞嚟种咗俾你，跟住煮埋俾你食噶。哦，好食啊咁样，即系会有啲不断咁嘅介绍嘅。咁啊，系啊。叫做旅遊觀光 有嘅有嘅，好似日本同埋歐洲都有嘅。 係啊係啊，咁嗰啲又有陣時都好霹靂嘅，又話咩？你而家見到個海啊，呢個海啊，釣咗條魚啊，吉仔喺你個盤上面啊。 打麻雀啊嘛，架車 係啦。而家呢個咧，內地方面呢個咧就打麻雀嘅。咁原來佢除咗打麻雀之外咧，佢入邊亦都有嗰啲譬如俾你淋浴嘅地方啦。咁又佢有九個車卡，咁佢有唔同車卡有唔同嘅 function， 因為佢哋公司都話 咁得意嘅，又打牌， 係啊， 又沖涼，今次去咗嗰啲足浴鋪嗰啲咁樣係嘛？ 我仲未講完，佢仲有啲食嘢嘅，唔係食提子，都有其他嘢食嘅，即係正餐食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覺得原來而家呢個年代咧，你單純咧喺呢一個春運嘅期間，你只係純粹一個接送嘅服務咧，已經滿足唔到大家。 嗯， 你一個。叫車廂嘅服務上面咧，要別出身榮，要加多啲嘅點子，咁啲人咧先至覺得咧，我就算翻鄉下咧，嗰一程車都唔係逼嘅，都唔係唔開心嘅，嗰程車係一個愉快嘅經歷。 係嘅，但係最好唔好同賭博有關啦。如果同 咁當然啦， 有關咧，你翻到去老家可能已經冇錢落車啊。 係啊， 衛生牌， 我驚， 或者會喐手喐腳啊。邊有咩啊？屍殺列車到時係嘛？ 同埋真係唔係好夾咧。 即係你賭博嘅人喺賭博期間，第一咧就最怕隔離人喺度講嘢嘅。咁你正話就話啦，望望窗門嘅左邊咧，而家就有條魚啦；望望窗門嘅右邊有隻雀咁樣，我打緊麻雀。咁多呢啲嘢講，你個人一定心浮氣躁咧，一定會發脾氣啦。另外仲有得沖涼，有冇搞錯？ 降下温啊嘛，降下温你發脾氣 大忌嚟噶嘛。係咪啊？沖涼你即係輸錢嘅意思啊嘛。 去水啊，係嘛？ 冲凉唔系啊，反 不过呢啲列车咧都系俾大家洒落下嘅啫。我深信点解咧？内地唔可以公然赌博噶嘛，系啊，所以你唔得噶，只能够玩下嘅啫。啊，大家打下友谊嘅麻雀啊， 冇错。 从坐船同啊嘛，坐船都可以出公海啊嘛。 系啦， 你冇啊， 都冇你啊， 系啦， 你冇啊嘛。 你打完内地打完麻雀，只能够赞下对方啊，你真系好排张啦，你真系排品好啦，互相称赞啊，咁样嘅啫啊。 咁而家呢一個嘅列車咧，咁其實就見到佢由西安就開去呢一個秦嶺嘅。咁佢其實除呢個列車咧，除咗係而家春運期間有一啲特別列車之外啦，原來佢亦都決定咗春天嘅時候、夏天咧，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係一年四季，佢亦都會配合唔同主題噶咯。即係內地方面，既然有公司會做呢啲，即係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啲特色嘅列車遊啊嚇。咁的而且確，你見內地嗰啲叫做火車咧，非常之蓬勃啊。好啦，咁春天嘅時候咧，佢有啲叫油菜花旅遊專車。得意啊！油菜花即係菜心嘅 friend 咧， 睇油菜花田其實好靚噶， 超級靚嘅鮮黃色。 系啊，好靓， 一望无际嘅。你知 可唔可以摘埋嘅？跟住 哦，佢可能会同你讲过，你而家食嘅菜心咧就系呢个油菜田。 系咯， 佢会落车俾你打卡，应该 系啦， 好似你 观光 系啊，都可以啊。 跟住就卖蚝油， 系啦，即系一个就油菜 feel， 系啦，咁啊另一个就炒腊味，系嘛， 唔 错，好似菜心炒腊味 咁 样，系嘛， 几好， 几好系嘛， 谂喎， 系啦，咁啊打牌已经变成唔系 gimmick 啦， 啊， 打牌咧就等大家即系喺啲旅游观光点，中间嗰啲罅位嘅时间咧，就有啲嘢洒落下，保持翻你脑筋清醒。 不过我哋即系住喺香港地方，都系相对较细咧，你冇办法体验到嗰一样嘢。即系谂下，我哋去一个地方，由香港去一区去一区，计埋塞车，可能你极其量个零钟嘅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喺另外一啲地方， 川州过省啊， 川州过省讲紧可能系即系十几廿个钟， 系啊， 甚至乎如果你系坐火车，可能要一日添。 系啊，咁所以咧佢都惊大家咧即系麻雀洒落啊，有阵时容易冻干锅咧，佢都叻噶啦。大家除咗打麻雀之外咧，列车亦都配有 KTV， 有影院，有呢个炮谷机啊。都有按摩椅啊等等嘅茶水啊，全部咧都一应俱全嘅， 整好一个消闲中心咁啦，务求你喺等待嘅过程，因为咧其实春运咧铁路网咧虽然好发达啦，但系有阵时都会等一等车嘅，系啦，咁啊等一等车嘅时候，等大家唔好心浮气躁，咁啊有呢啲嘢做下咧都几 happy 嘅。咁当然依家如果你话听紧收音机，你喺咧港铁站啊或者咧喺巴士站咧等紧车咧，唔紧要啊，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将近咧八点钟啦，依家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6%啊。 湖人员星期日在首都马德里游行，他们高叫口号抗议人手短缺，又批评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削减公共医疗体系开支。当局说有30,000人参与示威，发起示威的工会说马德里的人均收入最高，但是人均基本医疗支出就是西班牙所有地区之中最少，又批评当局的政策偏向私营医疗机构。工会说在马德里每2欧元的医疗支出就有1欧元用于私营医疗。自治区政府主席亚尤索就批评左翼政党为了在5月地区选举之中获取政治利益而发起游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28.1，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25,847点，跌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07美元，卖出1,917.28美元。

周星馳，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宗教迎新，宋虎迎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权浩啊，新的一年梗是希望咧，送仔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仔仔其中一个坏习惯是咩咧？损手指啊，都三岁人仔啊，损到啲皮都甩晒，你话几咁丑咧？新的一年一定要甩走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早晨啊，星期一早上啊，八点十一分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贷事件啊。早晨啊，温生。 早晨， 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早晨，小白。 系啊，同我哋睇睇咧，美国通胀咧似乎见顶，但系美元点解咧，好似都跌跌地咁样咧？个分析系点啊？交俾温生去睇睇啦，唔该。 好啊，嗱，上个星期咧，我哋知道咧，美国咧就公布咗最新嘅十二月份嘅通胀率，咁个数字咧就下降到去咧系6.5%，咁啊相较咧。六月份上年六月份当时去到 9.1% 嘅通胀率咧，可以话跌咗真系唔少噶啦。咁啊，由于咧上年咧嗰个通胀嘅基数较为高嘅关系啦，咁所以可以想象咧踏入今年咧逐步同上年嘅通胀率去做一个比较嘅时候咧，咁个通胀率系有机会咧系进一步会下降，同埋会降得几快下添噶。咁啊，事实上咧从呢一个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计咧喺2月2号，即系下个月嘅2号嘅联储局嘅议息会咧，联储局咧加息25个基点咧，可以坏市场个共识嚟噶啦。相反，加息50个基点咧，个机率只系得个8%，即系接近零咁滞噶啦。咁至于喺个今次嘅加息周期咧，咁而家市场股咧去到4.92% 就有机会见顶。咩叫4.92% 有机会见顶咧？即系话咧，以而家个联邦储备基金息率嘅高位4.5%，极其量可能市场股最多都系加半。咁就個息率就見頂啦，甚至乎可能只係加25个基点咧，個息率都有機會見頂噶。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喺背後嚟講，一直咧係拖住個美元匯價嘅最重要原因。因為如果當個通脹係回落翻啦，咁啊聯儲局就冇需要咧係咁大幅度咧係作出加息。咁如果唔加息嘅時候，咁當然呢一個亦都會係影響到個美元嘅匯價啦。 咁但係而家即係另一邊雙咁啊，睇埋呢個人民幣嗰邊啦，人民幣又升咗啦，咁前景会点睇咧？ 人民幣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就喺今個月嘅3号咧，當其時咧就喺呢個上海合作發展組織嘅跨境嘅人民幣嘅服務嘅中心嘅平台咧，就係正式咧係投入服務嘅，咁同埋咧係完成咗首筆嘅人民幣嘅跨境嘅交易結算添嘅，咁當其時咧就係同哈薩克斯坦結算嘅，咁就係買佢啲小麥啊嗰啲嘢嘅，咁呢樣嘢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因為在上年的9月份咧，上海合作发展组织的领导人峰会度咧，当其时咧就达成咗个协议，就话咧就鼓励咧喺呢个区里边咧，大家做贸易咧就用大家自己个本币，就唔好用第三方货币。咁大家都明白咩叫第三方货币，即系美金啦，唔好用美金，就是、用自己本币去做呢个贸易啦。咁而咧喺事隔4个月咧，喺今个月嘅3号咧，就终于嗰个平台咧，中国嘅平台咧就完成咗啦。咁啊，同埋咧系用人民币去交易。嗱，呢一度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因为上海合作发展组织有咩人喺度咧？有中国啦，有印度啦，嗱两个国家加埋咧系占咗全球嘅人口咧，系好多嘅人口啦。咁啊，再加埋整个俄罗斯啊，同埋中亚啦，同埋呢一个嘅中东啦，咁中东啊包括呢一个嘅土耳其啊，包括呢一个嘅沙特阿拉伯啦，咁所以咧系占咗全球嘅总人口量咧系讲紧40%嘅。咁如果呢个40%嘅总人口量嘅地区系转用系自己本币去做贸易而唔用美金嘅话咧，第一会对美金系相当之不利。第二喺呢个区里边咧， 個最嗰、那個最穩定嘅貨幣，即係個最穩定嘅貨幣，最強嘅貨幣咧，可以話人民幣。咁即係話咧，好大機會喺呢一個區裏邊咧，佢哋交易話就話大家個本幣啫。你會唔會收呢個印度嘅盧比？你會唔會收俄羅斯嘅盧布啊？咁、大家都可能會用咗人民幣去做交易。咁呢個可能會幫助到人民幣嘅國際化進程，對人民幣嘅前景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既然鍾哥都問開人民幣啦，咁都問埋温卓培咧，咁見到即係中國連續兩個月嘅出口咧，好似都有啲下跌，會唔會對佢譬如2023年嗰個經濟咧有所嘅隱憂喺度咧？ 啱啊，啱啊，因為咧上個星期我哋亦都見到咧就內地咧就公布咗個12月份嘅出口啦，咁出口嘅數字按年比日跌 9.9% 嘅，咁呢個唔係第一個月嘅下跌啦，因為11月份咧都跌 8.7% 嘅，咁連續兩個月份嘅下跌咧就反映到咧就係各個環球嘅經濟轉弱啦，因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啦，咁如果出口出口差，咁即係反映環球經濟差嘅。咁而當中嚟講嘅話，啲出口美國咧就更加係大跌 19.5%， 出口嘅歐盟嘅地區係大跌 17.5%。咁所以就都反映咧歐美地區嗰個經濟嘅嚴峻嘅情況。咁呢一個係大家要留意喺2023年嗰個環球嘅經濟嘅狀況嘅。 再同我哋聚焦埋咧，睇埋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啦，好唔好啊？温生，唔该。 好啊，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个重点咧就系日本央行啦，因为咧喺今个星期三咧，日本央行咧就将会系公布佢嘅议息结果。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咧，就听到啲日本嘅报章就讲啦，就话咧好大机会咧，就日本会喺今个星期嘅议息会，就趁今个星期议息会咧，就系、是、去检讨翻过去极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对个经济带嚟嘅影响，言下之意就系话咧，日本央行咧有机会咧系会收紧呢个过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咁如果一旦收緊嘅話咧，咁當然會對日元匯價會帶嚟支持啦。咁而因為市場都覺得日本央行有機會係收緊，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咧喺過去一個星期咧，日本嘅十年債嘅孳息率咧一直都喺 0.5% 樓上。0.5% 樓上有冇咁特別咧？因為日本央行咧制定咧個十年債息咧係零，同埋咧嗰個上下個波幅範圍咧係正負 0.5% 去波幅。咁即係話咧，而家個市場係將個十年債息是推高過日本央行所制定的 0.5% 的水平，這一樣東西就反映市場覺得日本央行是會有收緊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在今個星期收緊的提防可能日元的匯價有機會進一步上升，這一方面大家要密切留意了。最後再看回今個星期有很多個國家公布的通脹數字，包括星期二的加拿大、星期三的英國和星期五日本等等的，所以就再加上今個星期內地也會公布他們第四季度的 GDP， 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值得留意 的。大家可以聚焦今个礼拜的财金大事件，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温先生跟我们分析金股会的情况。温先生，我们真的要跟你拜个早年 了。是 因为再跟你聊天已经是进入兔年的了。温先生，我祝你财源广进，步步高升，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好， 要乜用乜。 好啦，咁啊，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再倾过啦，好嘛？唔该晒温生，拜拜， 拜拜。 二台话你知，绿色生活大行其道。我哋经常讲减碳、零碳，而物流业作为香港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都应该参与其中，推动绿色物流。 绿色物流是指以节约能源、减碳排放的物流方案，会透过选择较环保的物流模式和有效的物流路线规划，去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例如透过碳排放计算器、绿色货运路线比较，等客户可以清楚每个货运路线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咁就可以拣选一个较少碳足迹的货运方案，从而轻松实践绿色物流。 如果你都是物流业的其中一份子，想认识多些关于绿色物流的资讯，机会来了。 在1月27号星期五下午3点至4点，香港贸易发展局会举办香港贸易发展局经贸研究网上研讨会，零碳之路，规划绿色物流路线。 有兴趣的朋友快点去到贸发局网站 www.hktdc.com 预先登记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一起傾下啲優惠啦。咁頭先咧已經同阿温卓培或者温生同我哋又拜個早年啦、意思係咩咧？話俾你聽咧，已經過年啦。咁啊，全港咧最大嘅花市咧都翻嚟啦。咁啊，今日開幕啊嚇，行大運嘅十五個啊，呢、這個年宵市場咧今日開羅啦噃。係、yeah. 啊，咁啊，我自己家住嗰一帶就即係好塞車噶。花墟咧，通常依度咧，即系年廿几咧，一路塞到年初一二咧、都难搞。 你讲开话花市开，咁啊，当然好多人会去花市就系买花啦。咁、其实买花早一段时间，你已经可以喺街买到啊，都系啲过年用嘅嗰啲花。 系街市都有啦，其实 有，但未至于去到话一大棵桃花嗰啲，未至于嗰啲啊。但系譬如话。咩水仙啊？ 系嗰啲一定有嘅， 已经有啦。应节嗰啲 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话特别啲嗰啲五代同堂，虽然都唔太特别啦。依家呢啲产品好似一个个波嗰啲植物咧，其实都好似喺香港都有成廿年历史咯。我细个啊冇噶，冇嗰个五代同堂。 细个系得吉啫嘛。 系啊， 有大吉利是。几时都有五代， 系有嘅有嘅，系啊系啊有嘅有嘅有嘅，系啊，嗰个产品啊，我想讲，我哋细个呢个产品系少见啲啦，好嘛？咁五代同堂都真系少见啲嘅。 以前屋企 好老实，五代喎，五代同堂啊， 福气嚟噶，福气， 曾曾孙啊，已经去到。 即系一个一个嘅嘢咧，咁即系叫做咩？系咪果实类啊？果实类咁样。 我唔知，其实我从来都唔知佢嘅产地喺边啦，同埋佢系做乜嘅咧。 屋企咧，我哋做僆仔嘅时代，好想出现嘅咧就系嗰啲一盆吉啦，或者即系种出嚟好大个啲细粒嗰啲啦。但系阿妈咧就好怕嗰啲嘅， 点解？ 因为未到过年咧，我哋已经掹晒落嚟食啊。 哦，但好酸噶，其实 有啲甜噶嘛。 有啲甜嘅， 但系你 食过先知道酸定甜。 就系啦，因为你要掹咗落嚟食咗，你先知道酸定甜啊嘛。咁所以未到过年咧。咦，原本買翻嚟可能好多咁樣，糊曬得翻個框，咁啊變咗唔好意頭啊。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有冇買咧？媽咪繼續 冇買咯， 之後冇買啦，係咪？係啦，嗱不過根據嗰啲傳統習俗咧，即係買開啊，年年買啦，桃花都係買開年年買，好似啲即係朋友仔都係咁樣講啊。嗱，我又問下 Vicky 啊，你行花市嘅經驗係點啊？ 你比較後生，你行唔行花市嘅先？ 係啦， 行花市㗎，我好中意行花市㗎，我覺得好有新年氣氛啊。系啊，同埋特别咧， 特别做嘢嘅时候要行几次系嘛，横掂都拍啦，自己都行埋佢咁样系嘛。 我中意系食完团年饭同屋企人一齐行， 系 啊，我觉得呢一个系属于新年同屋企人嘅一个环节。 系 系啊， 有咩做行嚟行去，有咩买先？即系重点系买咩？ 我妈咪系会买水仙啦，跟住就系嗰个蝴蝶兰啦，然后佢有阵时系会买桃花嘅，但系有我哋养咗狗之后就冇买桃花啦，因为咧摆翻屋企嘅时候佢会系咁跌啊啲嘢，系啦，我啲狗就会食咗，系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就冇买桃花啦。咁但系其实今年我已经买咗蝴蝶兰俾妈咪啦，同埋水仙。 妈咪有冇买翻俾你啊？咁样？ 冇啊，佢帮我拆翻好喺个盆栽度咁样。 咁都几好， 系啊！我妈咪识得插花啊 嘛。哦 ，Andy 好嘢 ，Andy 好嘢， 即系你叻喎！最难做嗰啲啊，俾晒阿妈做。 唔系嘅，佢好享受嘅，系佢喜欢，佢觉得咁样啊，砌到好靓啊，跟住放喺我屋企，咁佢就会觉得好开心。 即系每一个衰女咧，都系咁样去为自己解脱嘅，俾咗啲阿妈做之后，阿妈中意做嘅，叫佢洗碗咧，阿妈中意洗碗嘅，叫佢凑仔咧，阿妈中意凑仔。 阿爸阿妈一定中意食鸡胸肉嘅， 真 系。 哎呀，唔系鸡胸肉嗰啲鸡髀，梗系留翻俾妈咪啦，系啦，咁我就食鱼尾嘅，系啦，我食鱼头嘅。 我实际啲，俾个家用味啊，今个月。 新年留新年， 留新年，留新年。 我从出嚟做嘢，我有俾 点封利是俾你 妈咪咯，新年嘅时候。 新年之前好俾啦，过年之前 俾翻个长辈。 系啊系啊， 哇呢个好啊，呢一个嘅做法 keep 住啊。 即系佢都有俾利是我，但系我都会俾翻佢咯。 啊好啊， 系啊系啊， 你 spell 唔到， 佢哋唔收噶，成日都话。唔使啦，唔使，但系 你要演绎一次唔收嗰个动作喎，钟哥系嘛？你演绎唔到啊？ 我未做过啊嘛， 系啊，未做过啊嘛， 系啦，我通常都收。 系啊，你听唔到言外之音咩？头先已经， 知道知道， 系啦系啦，冇，系啊，意头意头。喂，嗱，讲翻个花市先，咁啊，我哋行通系。行啲市區㗎啦，通常譬如最大譬如維園啊，譬如我屋企近啲花墟啊咁樣，你哋啊譬如遠少少嗰啲地方，我唔知大埔有冇花市，元朗我知道有花市嘅，係咪啊？咁啊嗰區嘅情況又係點樣㗎啦？啊， 大埔個花市咧，我有去過幾年，我唔知係咪真係呢幾年受到疫情困擾啦，咁啊又唔係好多檔啦。 都比較上凋零嘅感覺，即係比較上唏噓。一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嘅啲鋪頭咧都係可以好 welcome 你，因為佢哋都本身都冇乜生意。咁當然希望今年呢個情況就可以得到大大力改善啦、啊。即係入去起碼你問我嘅話咧。排隊我喜歡嘅，今年見到排隊即係大家都百花齊放啊嘛，咁咪好事咯。 不如行花市咧，即係阿 Vicky， 你嗰個小白，你哋去睇花市咧，你見得最多人係買咩花？係咪仍然都真係桃花咧？ 係啊， 即係一棵棵抬走嗰啲咁樣。 桃花都要睇屋企大細，好多人都會買棵細吉啊，或者水仙係最多咯、嗯。如果以我所知嘅話， 啊、水仙係香噶嘛、嗯，不過水仙要好睇養法啦，同埋咧 唔識得種㗎要。 係咯、啊，我又唔係好識得種，同埋咧你依家譬如買咗啦，咁啲天氣咧個温度又、 啊、 又挫上挫落咧， 係 啊, 啊，你要捕到咧，即係想做到初一花開富貴嗰個感覺咧，唔太容易。 同埋咧，你真係問個老闆咧。我想新年嘅时候开嘅得唔得噶？你要留意喎，佢一定话俾你听得噶，包你新年嘅时候开，开到最靓啊， 系咪啊？ 但系事实系咪咁咧？通常都即系未知嘅呢啲嘢，佢又唔系攞住个水晶球同你讲。 系啊， 买嘅时候你都烦啦。你买嘅开紧啲嘅，你又惊佢 开晒 新年开晒 啦，跟住又 完全唔开嘅，咁、你又惊去到新年佢都仲唔开， 系、 都唔知点拣。 系水仙嗰啲香味啊，好独特嘅，好香嘅。咁、如果你嘅水仙可以开到年十五咧，差唔多噶啦。今年啲师傅透过报章同埋视像媒体都系咁样讲嘅，希望大家都做到花开富贵啦。嗱、除此以外咧，关于呢、這个叫做年宵嘅集体回忆，旧时咧好多嘢食噶嘛，年。又会买下啲 cushion 啊，又会买下啲玩具啊咁样啊嘛。咁依家咧就唔知道大家系咪难啲发挥到嗰啲创意啦、啊、咁样。旧时咧即系譬如虎年咧有个即系可能类似黄小虎嗰啲 cushion 啊，或者有啲双节棍啊咁样噶嘛。兔年咧又有啲乜嘢可以？应运而生的一些产品如果在即年宵的世界入边发生， 我暂时见啦，即系都未到，真系即系下个礼拜过年我暂时见啲产品大部分都是咧，譬如一个公仔着咗件兔仔的衣服、或者整一个嗰个兔仔的耳仔，即系插喺个头顶嗰啲咁样咧，就当是兔年咯。 系 啊，咁、那个女郎咪最兴咯， 兔女郎咯， 就是、最多而家出现的东西， 越野兔咁款咯，一系就 越野兔咯，都系嚟都系嗰啲。 因为兔仔咧，你搞得太多咧，容易变咗常委 friend， 即系你。常我側邊嗰只兔仔嘛，咁又 越兔越兔，係啊，咁啊好似 crush 咗啊嘛，將嗰個過年嗰個農曆氣氛咁樣，咁啊嗱，即係你話乾貨市場咧，除咗買呢個咧，細路仔最中意買嗰啲咧。气球，嗱嗰啲气球咧就系嗰啲你入唔到港铁嗰啲气球， 金属气球 系啦，嗰啲金属气球咧，有阵时啲爹哋妈咪喺度，啲细路仔好想买啦，买完之后咧，跟住咧佢发现咧唔可以系入到铁路咧。跟住最後最多係咩咧？就喺個入閘門口嗰、那個垃圾桶嗰度咧，就親手要吉爆佢，或者咧有啲細路仔咧 又喊咯， 係啦喊啦喊啦呢個，所以港鐵站個閘口門口好多人喊嘅，年廿八年卅晚唔好覺得奇怪，因為啲阿爸阿媽唔知咧，仲係唔知啊，唔可以帶入港鐵 啦。巴士得唔得啊？ 巴士都唔得， 係咯嗱，總之 交通工具又唔得， 係啊，其實咧的士都唔得，因為你個氣球如果大嗰啲你完全遮住啊。司机个倒后镜噶嘛，咁、所以嗰个都系难搞。你可以放喺车尾箱嘅、但你要 extra 再俾钱啦。咁、有冇啲爹哋妈咪愿意咁做咧？ 有，系啦， 呢、這个都系一个谜嚟嘅。咁但系更加多咧，就系啲细路仔咧松手，松手飘咗上天。 系啊，我都试过啦，细个嘅时候。 系你都试过，我都试过，跟住即刻俾人闹噶。 系啊， 跟住应该有个大哥哥出嚟帮你掹翻落。 攞唔到噶，好快噶，其实升得。 嘘一声飞咗上去噶啦。 表示系咁咪好咯。 股市都系咁啊， 升得好快噶，话好正。 其实呢个月都升得好快噶啦，恒指累计都升咗三四千点啊。 系啊，补翻补翻。 咁希望越升越有啦，同个市一样。咁大家行下大运啊，咁啊年宵市场开锣啦，同屋企人开心下啦。不过都要睇下天气嘅情况。今日大致多云啊，干燥啦，早上咧天气都系冻一啲嘅，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1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啦，咁啊展望系点啊？未来一两日咧，早上都系持续冻一啲啊吓，咁啊依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8%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she takes me as I'm. I love it when her mind wanders, and she loves it when I stay at home. I know when she's lost, and she knows when I feel alone. From all my years and graces to the little 很多成名的歌手都有自己的商品，譬如香水啊、衣着啊咁样。佢嘅商品咧就是一个急冻嘅 pizza 吓。呢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三位 ，Louis Capaldi Pointles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农历新年又到啦，大家坐埋一齐拜年嘅时候，离不开都系屋企咩麻雀洒落啊嘛。 哦， 即系最中意。细路仔嘅时候咧就话唔好打钱。 嗯， 譬如用啲瓜子啊，计瓜子啦，或者计粒糖咁样啊。所以我好欣赏嗰啲人到大个咗嘅时候咧， 做书间厂啊。 啊，唔系啊。仍然咧都系打麻雀嘅时候咧唔计钱啊，好、 哦、 欣赏佢哋， 即系 仲系 好 嘅粒朱古力，唔系 坚守住呢样嘢， 坚守住呢一样嘢。咁随住年纪大咧，呢一种情怀已经冇咗噶啦。即系如果而家唔打钱咧，都得嘅。喂，迟啲玩，迟啲玩，下次再嚟先玩咁样。咁样，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去到打麻雀好有趣，你有冇留意咧？必定有好多人有好多叫做信唔信邪啊？ 嗯， 喂，系咪真系咁样噶？因为成日咧就会将自己呢个打麻雀技术咧就摆到去最后， 嗯， 赖晒其他嘢先。 一命二运三风水啲 friend 嚟， 最近嗰啲咁样啦，永远喺度赖地硬咯。 啊、 打麻雀差输钱，唔系我技术唔好， 系 运气差啫、 嗯， 一定有啲嘢做错咗嘅。咁、 嗯、 所以咧，今日就想讲下咧。农历新年你有啲咩藉口可以赖啊？ 哦， 即系如果你输钱，唔系你技术差， 系 因为你做错一啲嘢嘅啫，所以俾大家可以赖下咁 样。哦，嗱，呢个咧细个嘅时候我都有负责斟茶递水噶嘛、 嗯， 尤其是过年嘅时候咧，屋企可以开到两台麻雀噶、 嗯， 即系细个间屋企啦。跟住我就负责斟茶递水，有贴士收嘅，因为、 嗯、 即系如果过年咧就有利是收咁样。 咁犀利嘅， 我有一个姑丈咧，好中意恐吓。我嘅，佢话啊，靓仔， 嗯， 冇赌写啊， 点解啊？ 冇写茶，你担当唔起啊，水为财啊嘛。 哦， 咁一次咧、我斟茶嘅时候，斟茶俾佢饮嘅时候咧，佢吓一吓我咧、真系赌写咗。 哎呀， 跟住我喊起上嚟啦、因为好惊啊，觉得咧真系要赔晒成台麻雀啲钱。嗰、阵时我靓仔得几蚊鸡嘅啫嘛，零用钱，你一翻都十蚊啦，系咪先？嗱、我唔知啊，我唔知点样玩法啦。细个我估计啫，跟住好惊，即刻喊。跟住阿姑丈就话：做咩？点解我未闹你，你就已经喊啊？喊、定先咁样。跟住争啲俾人藤条炆猪肉啊！嗰阵时，即系跟住嗰阵时，你过年咧特别多呢啲咁嘅嘢啊，系咪要同你开年啊？提早嗰啲咁嘅嘢咧，好惊。 都细个即系必听喎、 啊，记忆犹新啊！真 开年啊， 开年系初二啊嘛， 系啊， 初二开几 时都可以开年啊，对住细路仔。 所以我最唔主张咧，过年打麻雀，玩乜都得，系玩下 pair 牌唔好，玩下大富翁唔好，系咪先？ 唔系 噶，冇话要打牌噶。 因为咧，可能女仔啊，我细个屋企人咧都会赌 pair 牌啊，打牌。特别女仔最惊咧就系我哋唔可以掂膊头啊，佢话唔俾得女仔掂膊头，如果掂咗咧就会冇咗嗰个运啊咁样咯。 呢个系性别歧视啊，唔系因为点解咁讲咧？唔系净系女仔啊， 男女你都唔可以拍人膊头噶， 系、哦、啊， 拍膊头输钱啊， 咁唔识一个火噶嘛？啊，唔系喎，呢个七月先讲咁识个火、啊、，sorry， 你唔识啦，所以小白，所以你要听啦，有啲咩事你可以赖。嗱，咁第一样嘢讲就同阿欧俊话讲过有关，同水有关嘅洗手。佢话如果你要洗手嘅话咧，你唔好喺打麻雀间嘅期间洗手。 哦， 你要打麻雀之前。 嗯、 你一就洗咗手先都埋台，你埋咗台就唔可以洗手啦。咁、 嗯、 因为咧，佢话洗手咧，你会洗咗啲运气。 哦， 如果你赢紧嘅时候，你去洗手咧，咁、 嗯、 跟住即系洗咗啲运气啦，咪好咯。咁、啊啊、所以你见到有啲人咧就专登灵活运用呢一招嘅。 点样？输嘅时候， 如果佢打麻雀手气唔好，即系可以打输咗几铺，跟住佢无端端等阵我有个洗手间做咩啊？你洗手啊！洗一下啲运气，咁、 哦、 你赢紧嗰个咧就好罩忌呢一样嘢、 嗯。 你赢紧嘅又想赢到开行啊嘛，我、哦、你无端端起身系咪即系想截我嘅运势咁样啊嘛？嗯、你咪有呢个同感啊你？ 哦，系啊，我想话咧，因为我都有打麻雀啦，跟住咧，我都试过啊，好似几顺手嘅时候啊，但系急尿，我唔知啊，因为之前咁跟住去完个厕所翻转头咧，啊好似冇翻嗰啲運咁樣，可能就係因為洗咗手啊！ 呢啲就係咩啊？就係關咩事咧？就係本身你技術係差，本身技術 跟住賴落去啦， 咁樣啊嘛。咁另外一樣啦，話呢個幾有趣，我都係第一次聽。佢話你揀位坐咧，你都要小心啲。 哦， 嗱，揀乜嘢位坐咧？嗱， 係咪會擇色揀位噶？我想問專業嘅投資者，作為專業嘅投資者，唔好再講博彩，專業嘅投資者啦，係咪要揀位噶？ 秋冬南西北咁啊，冬嗰個揀位啦。咁、你揀個乜嘢位坐？嗱，佢話首先第一樣咧，盡量揀住背向牆，去坐你就會好啲。咁但係咧，如果你後邊有一啲電器用品咧，又唔好喎。 係。 咁啊，點解咧？我睇完之後我都拗曬頭。咁佢話嗱，首先你要明白一樣嘢啊。电话、电视或者啲智能产品，呢啲电器系属金嘅。 哦， 如果后边咧， 计到咁嘅嘢， 要计到咁样。如果后边嗰啲咧，譬如话炉头啊，即系厨房啊， 属火啦嗰啲啊， 属火啦，我都知属火啦。咁麻雀属乜嘢咧？佢话麻雀咧系属木噶， 属木嘅。 咁如果你对背后啊系金或者火咧，咁你打麻雀就好易输钱 啦。哦，咁啊要水咯，系嘛？ 咁建議咧就唔好對住啲電器，譬如後面有個爐頭啦，或者有個電視機啦，你就千祈唔好揀嗰啲啦。咁、所以盡量咧就係、坐住背住埲牆。 哇！ 如果你真係你唔係執位嗰、那個，你係被執位嗰、那個，咁點樣化解呢個？ 點化解咧？可唔可以即係打完呢一圈就調一調位咧？咁樣係嘛？ 未得啊！你可能要打四圈先執到位啊嘛。 咁唔緊要啊，有機會等於有機會啊。 攞法寶，係 啊， 攞法寶。 八卦鏡 係嘛？ 唔使。攞个箍笋， 箍笋 喺个背脊嗰度挡住， 挡住，系啊。 箍笋使唔使要啲咩花纹噶？ 唔使， 攞 个箍笋挡住得啦。 系， 哇，箍笋都得。好啦，咁另外方位问题咧，佢话如果有一个咧就系你对住个大门口，同一个背住个大门口，你哋会拣边一个位坐啊？对正嘅，定还是背住嘅？ 对正， 对正，点解？ 因为背住啲人系咁出出入入，依家样样唔好。 嗯，骚扰到你系嘛？ 系啦，冇错。 嗱，呢个又唔系佢呢个原因，你又解啱咗，原因又唔系呢个。 哦、 不过原来你对住门口咧，就叫做接财神。 哦， 对住啊， 系啊。 如果你背住门口咧、 嗯， 就系送财神。 咁啊，咁啱嗰个时辰，霉运鬼行过前边咁。 啊，咁冇计啦！咁你去到人哋屋企咧，咁啊会打麻雀都要坐张凳噶嘛，凳有好多款式噶，咁有啲可能系坐接凳咁啊阴公啦，咁可能你冇得挨啊嘛，咁但系有得挨嘅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佢话尽量唔好坐一啲有得挨，但系嗰个 pan 即系嗰个椅背好矮嘅， 哦， 最好就高过膊头添，咁、但系好少有啊。 大班椅噶咯， 大班椅啦，即系要去到嗰啲咁样啦。佢话另外一个咧就系尽量嗰张凳个椅背唔好有窿。 哦， 有窿咧，又系漏财， 又系要揾 cushion 啊， 又系要揾 cushion 垫住佢啦。咁呢个就冇办法，因为好多人都要咩噶嘛，即系个背脊又唔舒服，或者屋企唔系咁大，个张凳唔可以咁靓， 自己攞 cushion 去打。 系啊，我都正想讲自备啊， 系 可能真系要啊。 唔系，但系如果我听钟哥咁样讲咧，屋企细咧，反而邀请啲朋友打麻雀好啲啊，起码你。一屋企就係四埲牆啊嘛，你如果好，你而家住咗千幾二千尺， 四壁啊嘛， 尺好細啊，當然千幾二千尺，四千尺嗰啲，喂，你揾埲牆好遠啊，我驚你要揸高爾夫球車先去到嗰埲牆嗰度啊。 唔係，同埋一個就係公平嘅，你而家除咗四埲牆。 場之外咧，你可能四面都有啲正話講嗰啲唔適合出現嘅嘢嘅。 係啊， 可能呢邊就係電視啦， 係啊， 隔離就係爐頭啦， 係啊， 呢邊咧就可能係有啲榨汁機啦， 係啊， 嗰邊就係唔知咩嘅， 係啊， 即係大家好公平啊，四面都輸嘅， 係啊， 四面都 其實嗰啲電視咧成日都會反嘅喎。 跟住系啊，我都惊嘅，俾人睇到。 你惊人哋出千咁样 系嘛？ 有冇人真系出千啊？ 应该唔会嘅。 通常呢啲情况咧，你就要开咗个电视佢。你开咗电视有画面咧，你就反唔到咯。 系啊， 熄咗就会有啊嘛。 好嘢，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高手。 讲埋呢个，佢话打麻雀又系同就话欧讲个同水有关。佢话调翻转头啦，你唔诶，当然你又惊诶倒泻水咁样咧。 系， 但如果你打麻雀咧，你尽量喺过程里边饮多啲水。 嗯， 咁佢话点解咧？佢話：因為你飲水，咁你就可以令到你自己嗰個財運咧就會好啲。做咩？點解舉手啊？ 咁我飲多啲水咪急尿，急尿咪要洗手咯。 問題就喺呢度啦。 係啦。 咁如果你急。即系你想去 方便啦、 啊，方便嘅时候咧， 好难用翻你嗰个字眼啊！其实用翻我都唔系够胆用你嗰字眼。 作为一个 人有三家， 你作为一个少女用呢个字眼咧，零零碎碎一种亲切感， 佢要讲两次， 系咩？ 我真系怀疑你一个男人嚟嘅，真系 怀疑啫，系啊，唔系咁熟，未知字嘅，系啊，可能真系咧。 因为点解用饮多啲水咧？ 系 水。生財啊， 哦、 所以飲多啲。 好，知道知道。 係啊，咁另外嗰啲咩著嗰啲要紅色嘅底底啊嗰啲咧，就適隨轉變啦。嗯、不過呢啲都係得個聽字啊，最緊要都係咩啊？講下自己技術先啦。 好快脆就會去到農曆新年，華人地方咧都總係會有好多生活上嘅習慣同埋忌諱嘅。呢一類型嘅習慣都係同農曆新年有關。嗱，東南亞嘅華人都係一樣嘅。有一句説話叫做：哇，呢度係談我眼你等，靠咩嘅價談我啦？未到農曆年嘅時間，臨近歲晚，成日都會聽到呢句説話。到底點解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 からこぼれ落ちて溶けていって消えてしまう手も絶えず僕らのストーリーに添えられてしまうのように思い返した時不意に目をやる時君の胸を震わすもの探し続けたい愛してるよりも愛が届くまで Let's go. 一句说话，哇，都系头毛阿你等头毛咧，原来只系解头发。而家你想农历新年之前剪头发，梳翻一个靓仔头嘅话，系咪觉得越嚟越困难呢？系啊，发型师咧通常成日都系会 full house 噶。你想约佢哋咧，就如果之前约唔到嘅话，而家都未必约得到噶啦。会唔会跌埋心水？农历年过咗之后先至剪，定还是求其揾一间剪呢？呢、這个就适随尊便。呢个头毛眼你等等嘅意思，即系话哇，你啲头发咁长嘅嗰、那个长字，头毛等就系头发长，靠咩结嫁头毛？嗱，嫁咧意思即系话唔系话嫁娶，嫁系指剪。呢个头毛眼你等靠咩嫁头毛？嗱，意思就话喂，啲头发咁长，不如趁农历年之前快啲去收收佢，剪剪佢啦。每个地方的习俗都会有少少不一样，不知道你乡下又是不是真的习惯了在农历年之前快点去梳返个靓发呢？ 会在生或死，亦或有选择，被 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活水是你使力吞食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天际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将孤酒坐看我为你再远山。 水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天马苑。另外，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近住元朗公园都有坏车，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振兴新村。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浙江。还有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唐美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唐美道来回方向近亚街老街部分行车线亦都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慢车，龙尾九龙塘会；界限街去九龙城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语。 13集节目带来13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静观练习，给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轻力吸气。 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语，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凍りついた心には太陽を、そして僕が君にとってそのポジションを。 胡之南乐团继续在日本方面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 Subtitle， 今次这首歌曲连埋日本的年度倒数节目一样是唱出来的。除了日剧主题作品之外，更加度身订造是冬天之作。今日星期推介作品胡之南乐团 Subtitle。今日星期日本南港推介作品，嚟自胡子南乐团喺冬天仍然感觉得到色彩嘅《Subtitl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投资 O2O 星期一嘅早上，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1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8点啦，连续升咗6个交易天。全星期计啊，上述三大指数咧分别啊累升咗2%啫。纳指咧就升咗4.82%，都升得几多吓。咁啊，港股有冇机会被带动啊？系有嘅。咁啊，港股 ADR 咧指数都上升啊，升175点。咁啊，大型嘅蓝筹股咧普遍都向上啊！睇嚟今日咧都系高开嘅形态出现比较多啦。转个头咧开线，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时段入边咧，咁啊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黄嘉嘉，靓女黄嘉嘉都喺度啦。 Hello， 早晨， 嘉嘉， 早晨。 啊，好想加翻靓女两个字，我 feel 到咧背脊突然一寒一寒，同埋有啲杀气啊。 点会咧？应该系太冻啫。 哦，应该系啦，太冻啦。嗱，上次咧嘉嘉就同我哋提醒咗咧，就系喺2023年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家长都可以 set 翻啲 target 俾自己屋企人嘅，即系可能大家揾翻少少，譬如要诚实嘅，要守时。一家人呢去到将这些的、良好的东西就全部学习了它、记住要做好、因为你一次过学太多的话呢其实变成全部都做得不好那就无谓了我们找一两个集中的守时啊、诚实啊煮饭煮得好吃啊都是很重要 的你将你自己的期望放 下去放下去都很重要的但其实、除了是家长要对于自己方面、又做得好但是、管教小朋友方面呢2023年都希望有些新的进展有没有一些 tips 给我们呢嘉嘉 有啊，今日揀咗三個啊，係啊，呢三個我覺得喺我角度裡面好緊要嘅，係啦、啊，第一個咧就係保持關係， 保持關係要啦， 係啊，保持一個親子、一個親密嘅關係。 有啊有啊，我仔仔玩五星戰隊，我都陪佢一齊玩噶， 點啊？你同佢一齊， 我做壞人嗰個咯。警关系几好啊！你想想几蚀底啊？ Okay, okay. 其实咧，好少家长咧，好似小白你咧咁投入噶，即系有时玩嘅时候咧，就近期都有搞好多活动咧，即系大家啲家长分享点样同小朋友玩。咁真系好多家长咧系唔能够好专注地同小朋友玩。 嗯， 咁其实小朋友玩其实就系建立关系同埋学习嘅过程嚟。 哦，系啊，系啊，系啊， 对佢嚟讲好似大人翻工一样，大人翻学一样。 嗯、 其实玩就系学习，亦都系建立关系一个最基。 我好認真噶，我連小朋友即係中意玩嗰啲超人變身啦，咁、佢有個變身腰帶噶嘛，我幫佢拍咗條片添啊，加 effect 落去，咁佢拍嘅過程入邊咧，佢為咗令到自己更加靚仔，同埋期望自己真係變到身嘅時候咧，佢都好投入。咁、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就都有一啲嘅叫做得著啊，即係佢知道、原來我真係要靚仔嘅，要啲嘢我。跳皮嗰啲，我呢一刻要收埋，我要有型、咁佢又學識咗，我覺得都幾好，即係玩嘅過程入面都可以帶出咗呢啲信息。 呢條裡面咧，我好欣賞你做一樣嘢，就係、是、對小朋友嘅重視。 嗯， 即嗱，其他嗰啲形形我即係好主觀啦咁但係咧，你對佢嘅重視，即係你會幫佢即係整腰帶啊、拍片啊、加 effect 啊。其實小朋友都會感受到你好重視佢啊，即係你會幫佢努力咁樣揾角度拍啊。係 嘅， 其實呢一個位好緊要，即係重視嗱，包括你頭先嗰啲大龍鳳啊，搞咁多嘢啦嚇。但係最基礎唔好搞到咁大件事先，唔係個父母做到你咁樣噶嘛，係咪啊？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最基礎今日講嘅第一個 tips 保持關係咧，就係講緊每日，我哋每日咧至少有一段時間同小朋友有一個親密嘅時候。嗱，呢個親密時候咧，可以你同佢變五星線。原來得嘅，但唔係個個父母係咁活躍嘅， 願意放低自己嘅身段。 嗱，身段又好，即係身軀又好啦。 我仔仔直頭，我拍完條片已經加曬 effect 啦。我擺上網之前咧，佢仲問我，我可唔可以再睇一睇先？佢要 check 片㗎，佢Johnny 事務所咁樣 啲演員咁樣。嗱咁，所以嗱，其中一個啦，就係你搞，你可以搞大龍鳳嘅。如果你得嘅話，第二樣嘢嗱，最基礎啦，就係時間擺時間。咁呢個時間咧，我通常都會建議大概一日。你一日24小時，咁你擺半個鐘，或者20分鐘都其實好簡， 點都要有， 唔算好要求高啫。因為我哋每日好多時間係話佢啊，要去做嘢，但係你建立 真 係 好了解香港嘅家庭關係啊， 係。是不是很複雜 很多時候都是要說他 好 pat 所以呢我們說有半個鐘其實都最基礎半個鐘做什麼都可以的形式上你可以剛才大龍鳳玩你可以是跟他講故事書 非常企又可 以都可以跟他玩一些簡單的東西都可以又或者你攬著他聊天又 可以一起看電視行不行 冇 互動喎，因為咁樣， 係啦， 但又一齊做喎，阿社工， 可以嘅，但係咧唔好太長，即係可能你睇完電視，可能你哋會有傾談嘅，因為有時有啲父母咧冇乜話題啊，同小朋友，咁可以有一啲咁嘅空間，但係你可能你睇完之後唔好睇完就哦好啦散班啦，咁我哋瞓覺啦，你咁樣其實就真係等於拍拖活動去睇戲，睇完戲跟住冇交流一樣。 我同佢睇嗰啲超人打交嗰啲咧，我都會不斷問佢，呢個姐姐呢只款嘅你中唔？中意啊！佢呢只我唔中意嘅咁样，有啲佢就话呢个呢、這个我中意。 系即系可以有啲话题咯。有啲家长话咁打机得唔得？其实咧唔系话唔得，即系当然你要控制得到大家个打机嘅时间，因为打得多个小朋友又翻唔到转头， 又沉迷啊。 系啦，但系调翻转头，亦都真系有啲大啲嘅小朋友，我唔系讲细啊细，我哋梗系唔建议佢点。 你讲大细路嗰只大朋友。 你又梗係大細佬啦，即係例如個小朋友可能五六歲，其實總會接觸一啲電子產品啦，有得打下少少機啦。咁有啲家長死都話：，喂，唔好打，唔好打。但係調翻轉，我真係建議過有啲家長咧，你既然停極，你都停唔到咧，其實你有冇試過你自己都玩下，你感受下點解佢覺得咁中意玩？又或者有啲 game 咧係真係可以一齊聯盟一齊打。例如我試過爸爸係打三國字，即係同我細小朋友。 咁難啊！ 係啊，連埋一齊打。大家咧有時有啲連線咧，即係大家一個 team 咁樣打咧。第一就係佢又要連埋老豆， 阿仔就係孫權。 可以 咁樣啊？ 個老豆要夾埋個仔打，你先可以一 team 打噶嘛。咁你大家就有話題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係唔係個個家長做到，或者個個家長 OK 我聽完你呢個提議，我有少少想試添。 係啊，真因為有爸爸真係試過停嘅都停唔到咧，後嚟變咗一齊打。 哦。 咁一齊打，因為佢要等埋你啊嘛，你要等埋佢。咁大家夾時間，佢就唔會打得長啦。因為你走嘅時候，佢都要落線咁樣。 係喎。 係啦，後嚟佢夾夾下。 哇！呢招好絕啊！ 佢仲絕啊！後嚟佢夾夾下咧，係揾埋個仔嘅朋友一齊。即系三个人一起打，咁佢认识埋佢个仔个 friend， 仲难夹啲时间， 系啦，仲难夹，同埋认识埋你个仔个 friend， 几知道佢个 peers 嗰个，即系个同辈之间系点 嘅。 后嚟佢个仔个 friend 咧，仲夹埋佢阿爸，即系四个人一起打。系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唔系个个做到啦，但系 三个国嘅， 但其实系保持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点样保持就各有各法啦。但我就觉得呢个最基本咯，因为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學習欣賞， 欣賞要啦。小朋友好中意人哋欣賞佢嘅，即係佢無論做啲嘢咧靚啊，定係肉酸啊，我哋正面嘅冇咁靚啊， 冇咁靚 都係因為負面喎，或者係得意啲嘅、可愛啲嘅嚇，跳脱啲嘅。咁嗰陣時候我都會話佢讚，我畫得好靚，好得意喎，好生鬼喎嘅嗰件嘢，其實有陣時都佢畫公仔都不堪入目噶。佢 咁你係咪真心噶，大佬？ 我有陣時都唔係， 你真心 因為我真係認唔到佢有陣時。 你見住佢份樣好得意，係 啊！佢試過行過嚟同我講：爸爸，你估下呢只係咩嚟嘅？我一睇，咦？呢條龍畫得幾靚喎！原來是一隻貓嚟嘅。 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就比較難搞咯。 嗱，如果講靚唔靚又好主觀啦，通常我都好少讚靚唔靚，即係可能都問翻佢啊，你覺得點啊？個仲好啊？即係你答錯曬咁啊，仲死。但係咧，其實你講得啱嘅，小朋友中意人讚，係 啊， 佢中意人睇到佢， 大人都中意啊， 係啊，佢中意人肯定佢。咁所以呢個肯定好緊要啊，即係我哋多唔多做咧，就少少嗰啲都要做啊，你唔好諗住佢做大嘢先 讚。肯定 係 好好，即係譬如嘉嘉咁樣，我肯定嘉嘉一個靚女，嘉嘉就一定係開心。即係 你有笑得咁開心就知啦。每次你介紹完我都心花怒放啊，真 係。係啦，所以小朋友都需要家長去肯定，而嗰個肯定係可以讚美佢嘅。 係啊，你永遠都唔知咧，你邊一句係令到佢改變咗佢一生， 係 令佢記住。 依家我細個咧都聽過有陣時一兩句訓斥嘅有啦，讚美嘅有，都總係有一兩句咧。是会在个心里面留到现在的。 你有没有啊？ 我有啊。 哪一句啊？ 闹的多。 我说赞赏、啊。 赞赏的都有的。咦，你这科没不合格了，好叻啊。 好负面。没不合格。哎、好好，那就最后讲埋最后一个啦，就是坚定管教啦。这个就是这个是有少少點講咧？即係有啲家長咧，有時會用一套方法咧，會轉嚟轉去，又即係用下 A， 又用下 B， 又或者用下跟住幾樣夾埋 A 夾 B 咁樣。 我又諗到個比喻啦， 咩啊？ 好似啲人減肥咁樣，初頭咧就用呢個方法減肥嘅，跟住咧試咗一個星期，喂，磅數冇變，又試第二個方法，如此類一個月咧，佢試咗四個方法，但係其實每一個方法都應該持之以恆。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啱啊，喂，点解你啲比喻咁鬼 劲？梗系啦， 一谂就谂到嘅，又谂 yen 又谂呢一个，系的确系啊，即系我哋要令到个小朋友咧适应嗰套方法，其实要时间嘅、 嗯。 即系举个例，你转方法。你只可以轉，其實轉方法不可以轉很多，即可能轉一個，咁你持續做，我通常會介紹家長七至八次，即係你七至八次走不甩嘅，你仲要預咗開頭嗰幾次咧，佢會更加差嘅。點解咧？因為佢明明平日係咁樣，你唔係咁處理噶嘛，你無啦啦轉，佢就會有啲反彈嘅。即係會差咗，咁、 哦、 所以如果差咗嘅話，你要佢、慢慢適應，要啲時間啦、所以我哋通常話七至八次，如果七至八次或者十次，佢都係越嚟越差嘅。咁我就覺得你可以再轉，但係你冇七至八次或者一兩個星期咧，你唔好無啦啦又再轉另一啲方法。 即係小朋友背書咁樣，你叫佢背一樣嘢，背咗個課文佢呢一個方法背咧，好似佢背咗三四次都唔得嘅，試下再多一兩次先。起碼你六七次，睇下會唔會個情況有好轉。如果都唔得嘅，真係教學方面都要換方法，係咪類似咁樣？ 係嘅，同埋咧另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家長咧俾一啲後果俾小朋友咧，來來去去咧都係唔係太合理嘅、即係佢話：，咁樣我就唔要你啊！即係嗰啲咧， 想出去玩咁啊，要讀埋佢先。 即係有時咧，你真係要俾個後果俾小朋友，你就真係切實咁執行啦、 嗯。 即係你再係咁咧，夜晚冇得食咁樣，但係你夜晚黑你又俾嘢去食啊？呢、啲都係講緊你可唔可以堅持得到？即係除咗用。一个方法你是不是持之以恒、第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用尽那个方法，即你真的是不是用对那个方法，这个都很重要。 想夜晚我罚你我不想吃饭，但是转头心痛呢又给了糖去吃、结果更惨。小朋友以后都曳添，哇我不用吃饭吃糖、 可以吃糖是是 你好理解。 所以这些方法呢都要用得啱，同埋持之以恒都很重要。今天嘉嘉的提醒非常之好，唔该晒你，下次再见，拜 拜。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蜥蜴呢一种嘅动物呢？蜥蜴其实同蛇都系一样，佢哋会脱皮，因为爬虫类嘅外皮系唔会随住身体嘅成长而生长噶。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佢哋都会将已经唔适合体型大小嘅旧皮咧就脱咗去，换上一啲新嘅外皮，顺便咧就将旧皮上面一啲嘅譬如寄生虫啊、寄生物咧一次过甩晒。 一部分嘅动物佢哋更加咧就会将旧嘅皮咧就自己食埋，咁啊可以获取更加多嘅蛋白质，一举两得。脱皮系蜥蜴生命周期当中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生理行为嚟噶，啊，佢哋脱皮嘅时间需要咧就系静养啦，同埋湿度我哋都要好好地去控制噶。呢段期间最好咧都唔好成日攞上手嗰度玩啦，喂食咧都需要咧就系放一啲好嘅食物，等佢咧可以有足够嘅营养去到脱皮。脱皮系一个重要嘅过程，如果处理得唔好嘅，严重甚至咧会影响佢嘅肢体伤残问题噶。我哋要小心留意嘅当中包括湿度啊。蜥蜴脱皮温度介乎大概28度，湿度咧70%左右。啊，湿嘅空气有助于佢哋将一啲即将脱落嘅角质表层咧变得更加柔软同埋有弹性，可以帮忙佢哋身上边咧剥皮剥得更加轻松噶。一般如果环境湿度唔够，发生脱皮唔畅顺嘅情况嘅话，宠物主人亦都可以用一啲暖水啦，好似帮佢浸一浸温泉，提高佢死皮上面嘅湿度，咁啊令到佢更加容易咧可以就系脱皮噶。大概20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噶啦。啊，营养不良都系一个问题嚟噶。营养不良造成脱皮困难，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如果新陈代谢活力不够的话，都很容易会出现脱不到皮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对他身体来讲有机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要解决的话，除了人工帮助去除旧皮治标之外，最紧要都是补充多些营养给他。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追踪31啊，一个星期过去咗啦，咁啊翻到嚟星期一嘅早上，咁啊有电视部阿畅喺度，等我打电话俾佢先。喂喂，阿畅喺边度啊？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今日夜晚唔知31台有咩好节目咧？7:30嘅时间啦，系咪有香港故事啊？ 冇错，你好心水清啊！咁啊，今晚7:30啊，有香港故事创播梦工场。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有呢个卓步叫做珊瑚妈妈嘅崔佩仪啊。 系 咁啊。系啦，崔佩仪咧，其实佢系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嘅助理研究教授嚟嘅。咁啊，阿崔佩仪教授咧，其实佢系致力咧去复修同埋咧嘅养育嗰啲本地嘅珊瑚啊。即系原来香港有好多珊瑚嘅，首先，但系因为我哋污染啦，就冇咗好多噶啦。咁佢就 系 致力去到培养同埋复修翻佢哋嘅，希望咧，香港嘅海底咧重拾翻昔日嘅多元色彩感话。咁啊，我哋一谂咧，嗰啲大学教授咧都系着住嗰啲白袍噶嘛。咁啊。系啦，咁啊，崔佩仪除咗着白袍之外咧，佢仲要成日着潜水衣嘅，因为佢研究珊瑚噶嘛，佢成日要 要落水嘅，即係一落親水研究咧，就不分日夜，無論冷熱佢都要落水噶啦。咁所以咧，佢個好辛苦嘅啫，但係同時都要翻返去實驗室噶嘛。咁但係佢原來本身咧都係一位媽媽嚟嘅。 哇！喂，佢好多職位喎、啊，佢又話要做媽媽，跟住、冬天都要游冬泳、啊，可能啲小朋友都會問：哇，阿媽你唔凍咁？ 係啦，咁究竟咧，即係佢咁佢好忙嘅呢件事。 係啊， 咁佢點樣去平衡翻？喺實驗室同埋屋企嘅咧，咁另外啦，大家想認識多啲佢喺呢個珊瑚復修方面嗰、那個佢搞過啲乜嘢，有啲咩成就嘅話咧，今晚七點半記得要留意呢個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啦。 珊瑚咧，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因為成日都會見到咧外國嗰啲珊瑚就好靚啦。咁但係睇好多新聞片咧，其實都會知道其實香港個珊瑚咧都非常之多元化，咁而且咧就顏色都相當之好喎。咁有陣時都會見到好多新聞咧，就話喂啲咩珊瑚啊，咩大堡礁澳洲嗰啲咧，又話咩一大片變咗白色嘅。係啦，咁到底點樣可以保育到呢一啲嘅珊瑚，令到佢？嗰、那個環境啊，甚至乎珊瑚嘅健康咧，其實都係好值得我哋咧去到關注啊！亦都可以咧就係睇埋啊，今日夜晚呢位教授咧，到底佢點樣啊，又可以身兼多職之餘，仲可以保護埋我哋呢一個嘅珊瑚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八點鐘嘅時間咧，我同你都要喎，要咩啊？ 冇錯， 要健康啲啊，昌。 冇錯啊！今晚夜晚八點鐘，我要健康啲。咁啊，聽完呢個珊瑚嘅健康之外，聽翻我哋人嘅健康嘛。 係 啊，咁啊，最近咧即係防疫政策就放寬咗啦。咁啊，好多市民我自己都係多咗出街食飯。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嗰啲出面啲餐廳咧，即係煮嘢食嘅時候都落好多調味料嘅，即係糖啊、鹽啊都好多噶嘛。咁啊，大家知道唔健康噶啦。咁啊，原來、近年咧好多香港嘅餐廳咧響應咗一個計劃，叫做小鹽小糖食店計劃啊，即係等大家咧出去食飯嘅時候要多啲健康嘅選擇。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就會請嚟幾位咧呢個小鹽小糖嘅青年大使，同埋兩間參加咗呢個計劃嘅食店啊，一齊傾下咧點樣喺飲食。都系当中咧减糖减盐，就推动呢个健康饮食文化咁话嘅。 哇！啲年轻人好犀利啊！你要我减盐减糖，有阵时我都食到个嘴冇味嘅，因为自己十五十六落唔落盐，落唔落胡椒粉内好咧。咁啊，听翻啲年轻人睇下喺减盐减糖方面有咩心得啦吓。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话，会努力做好懂香港、爱香港、为香港好的工作，在香港多讲北京话，在北京多讲香港话，竭尽全力服务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啱啱喺星期六接任嘅郑雁雄，今朝喺中联办外会见传媒，佢引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讲：香港系大有可为，空间无限。郑雁雄话：佢个人嘅理解系香港嘅天时地利人和无与伦比，只要自己唔乱，方向唔搞错，事业系大有可为，前景风光无限。佢话喺特首李家超带领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喺由治及兴嘅新阶段。不断巩固治的良好局面，不断激发新的发展动能，将可以再创新的辉煌。高铁香港段昨日复运，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零售业对于高铁复运感到振奋，开通之后西九站附近的人流明显增加，在尖沙咀一些名店和珠宝店的生意亦都上升，大约多了两三成。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在上水的零售情况不同，经历近三年的疫情，很多店铺都已经结业，但是近期亦都有一些落实租赁，相信是准备通关之后逐步复常。他说通关初期头两日以商务和探亲比较多，相信之后会是消闲的旅客。他又说农历新年期间虽然有不少市民外游，但是亦都有内地的旅客来香港，对零售市道有帮助，业界都加紧招聘人手和补充货源。

嚟到数码化年代，已经唔再需要呢啲聚会，因为影相实在太容易，影完之后 send 俾你已经得。现今世代仲有一样唔同，以前只系会同相关嘅人或者你想俾佢睇嘅人一齐睇，而家就会摆上网，一啲你唔识嘅人都可以睇到。随住互联网流行，唔同类型嘅分享平台应运而生，一张相又好，任何片段都好，随时可以摆上去分享平台，大家都可以睇到。其实所谓嘅分享平台到底系乜嘢意思呢？你可能会话啦，咁都要问，好嘢想多啲人知，大家分享。是的是的，我们讲紧分享平台，所以先要了解乜嘢叫分享。所谓分享，有住同其他人一起享受、使用、行使，等其他人可以得到喜悦、快乐。所以当你摆任何经历在分享平台，目的就是希望其他人得到快乐。但是这个意义还有没有呢？早排在互联网看到一个来自新加坡17岁的少女，爸爸送了一个手袋给她，于是满心欢喜，不断摆出不同 pose 影相，再摆在分享平台同人分享。最初网民的回应当然是邓她高兴，但是无奈就有些网民留言这话了，有没有人告诉她这件是平价货啊？此言一出，这位少女拍片含泪回应，她说这个手袋不算是名牌，是爸爸辛辛苦苦赚钱回来送给自己，所以她非常珍惜。说话一出，网民当然拍掌支持，亦都批评那些留言。之前讲过，分享是希望大家得到喜悦、快乐，但是现今世代分享平台还是不是有这样东西存在呢？很简单，想跟人讲一些快乐事，但是得到的回应未必尽如人意，很多时充满负面意思，甚至进行攻击，亦有人刻意摆一些挑衅的说话出来，希望制造事端。其中一个对事件回应的留言写着，一句说话拿走人家的幸福，真是没品。是不是就是现今互联网的写照呢？你又是不是其中一个？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云上舞，风里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高。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 平地一声野风吟，谁是结局，谁是因？ 独来独回到命运，有聚有别有人分，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 爱若来自怨恨，要也得讲缘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食蛋糕。 嗯， 食咩蛋糕呢？這个蛋糕咧就解决咗好多我哋现有蛋糕上面嘅一啲问题。 嗯， 例如佢可以24小时有供应啦。 嗯。 另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哋買咗蛋糕嘅時候咧，喺搬運嘅時候，佢都會遇到一啲好嚴重嘅問題。所謂嚴重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如果譬如有啲僆仔拎住嘅，咁佢都會多數都會揈下揈下，咁又揈到個蛋糕就爛曬咁樣啦。 係、嗯， 咁啊都難搞嘅。 咁自己攞嚟啫，你唔好叫僆仔攞咪得咯。 啲僆仔會爭住嚟攞㗎，真㗎。 等我攞，等我攞， 因為佢哋會覺得咧，成功攞咗個蛋糕翻屋企咧，係代表佢某一種成長。 哦、 但他們沒有想到當這個挫折來了的時候那個成長會變得 更加慢變成一個陰影 是 吧、啊、所以何為一個年輕人和一個成年人的分水嶺呢就是當你肯不肯主動拿個蛋糕咯你大過了你叫我拿我都不拿啦小過你就搶著拿 是啊 即大過之後、啊、你拿啦你拿啦即都是叫人家拿的是啊 這個 有分別的 就當有一天你的小孩呢阿爸你拿啊你就知道他大過 了大過了、 啊啊啊、 好彩他還有小孩细佬你攞啊，细佬， 细佬都会大个噶嘛。但系有啲嘢调翻转啦，有啲调细个咧成日争俾钱噶我，冇、钱争俾钱啊，大个咧唔争，争让人，你俾你俾你俾，你俾你俾你俾。 细个就攞蛋糕，大个问你攞钱。 系啊，大个攞钱啊，系啊， 唏嘘唏嘘，唔紧要。 唔系攞命，攞你命啊！ 食咗蛋糕先，今日呢个蛋糕咧，咁我见到嘅时候咧都几特别，因为佢系。其實出咗一年嘅啦，呢個蛋糕咁唔係暫時香港都應該未有得賣。咁、我喺邊度見到咧，就喺、日本，仲要喺北海道、因為北海道本身個地方咧，佢更加廣闊啦，而且佢即係大家都知佢因為佢又好凍嘅地方，咁變咗佢又天氣或者交通各方面咧，都比較上唔係咁理想嘅時候，有陣時如果你要一個蛋糕咧，對佢哋嚟講話。都幾好咁、樣，因為佢唔係話淨係喺市中心窄房嗰啲地方，有陣時偏遠少少咧，特別好似之前零下咁啊20度，可能你都仲想食蛋糕嘅，咁呢個得啦，因為佢咧唔係擺喺一般嘅蛋糕店嗰度賣，佢係擺喺嗰啲自動售賣機嗰度賣。系啦，咁 我以为你讲刨冰蛋糕， 唔系， 即系将个概念偷换咗，或者雪糕蛋糕，你咪可以零下嗰度食咯，零下温度啊， 刨冰喂，嗰啲刨冰我都好中意食， 系啊，正啊， 嗰啲刨冰好食，即系佢嗰啲又系做到 powder 嗰啲刨冰啦， 系啊系啊， 香港都系得一两间系做到嗰只嘅 style， 系啊，软绵绵，跟住濑啲嗰啲叫咩 汁啊， 果汁咁啊，蜡笔小新最中意嗰啲啊， 嗰啲刨冰同你自己屋企攞住部机嗰度搞搞搞，真系两样嘢， 正啊正啊， 一啲啊真系。即係食冰嘅，一啲咧係食嗰啲冰粉啊，可以講冰粉去形容啊。好啦，咁啊講翻今次呢個蛋糕啦，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呢個自動售賣機嗰度賣，所以頭先一開頭嘅時候已經講咗就係話，佢解決咗咧你二十四小時都想食蛋糕嘅一個嚴重嘅問題，因為佢哋嘅蛋糕店就算香港都係啦，可能你八點鐘你想要嗰款蛋糕都已經賣曬。 係咧，即係如果你當你二十四小時都想食蛋糕。第一樣係咪應該睇下醫生係咪有問題？ 可能有啲人翻 shift 咧，咁佢對女朋友又翻 shift 喎。 即係夜晚你，譬如你夜晚你通常去打冷啊、食宵夜咁樣啫。我即係冇聽過人話夜晚不如食件蛋糕咁樣，冇喎。 或者蛋糕做早餐。 哦 ，OK， 好啦。不過依家咧好多咖啡店咧都開通宵噶嘛，咁有啲人咧就攞住杯咖啡啊食件蛋糕咁樣。 又係喎。 即係情侶之間，特別喺內地咧好流行噶，因為依家佢哋好興咧夜媽媽飲。咖啡，因为横掂都唔瞓啦，咁啊整杯咖啡即系顶通宵咁样啊吓， 估唔到，好啦，咁呢个咧佢自动售卖机嘅蛋糕入边咧，佢都有唔同款式嘅，即系可能有啲系牛奶啦，有啲朱古力啦，有啲系士多啤梨啊，杂果啊呢类型嘅款式咧，基本嘅佢都已经有噶啦。好啦，咁佢咧卖嘅时候，你又系揿个掣啦。 咁你唔係話你唔需要想象，咁佢蛋糕如果切咗嘅話，咁佢彈出嚟嘅時候會唔會整爛啊咁樣？佢都預咗你係會好粗魯咁拎嚟拎去嘅，所以咧佢都係用個罐裝住嘅，係啊，用個罐裝住。大家可以想象佢就係一個好似汽水罐大少少嘅汽水罐，然後佢入邊咧就有一個充滿住整得好靚嘅蛋糕，即係佢將個蛋糕你唔好諗住佢係切到起角嘅，個圓即係嗰個罐有係乜嘢 size 咧？個蛋糕入面就係嗰個咩 size？ 好啦，咁你一打開嗰個蛋糕嘅時候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你就佢有個環嘅。一拉拉開咗個環之後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飲得嘅好細嘅窿。佢咧一開嘅時候咧，佢就 成個罐頭咁樣， 成個上蓋咧，佢就俾你扯開咗 一罐汽水咁樣。 係啦，汽水形狀咁啊，拉二拉罐咁又撬開咗，當沙甸魚嗰啲罐咁樣。一塊咁樣鐵就扯開佢咁樣係嘛？ 係啊。跟住一打開嘅時候，譬如我咧見到呢個係士多啤梨忌廉蛋糕嘅，咁已經有粒士多啤梨即刻俾你望到啦。咁你食嘅時候咧。 跟封面跟内容系咪你想讲？ 系啊， 有粒士多啤梨俾你望到，即系如果差啲以为错咗， 系栗子蛋糕嘅个顶， 有粒栗子， 有粒栗子啦，系啊，系 蜜瓜蛋糕， 有粒蜜瓜，系啊，咁佢都系啦，好简单，你就用匙羹去到滗，跟住就已经搞掂噶啦。不过呢个蛋糕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几特别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我见过其他网上面啲人讲咧，我呢只蛋糕咧，其实都几好食。即系唔系话因为佢纯粹贪方便，所以你先至会买，而系因为佢本身咧，佢嗰、那个水果佢做得都相当之出色。你知啦，如果大家有食开佢哋即系日本出嗰啲好多啫喱咧，佢啫喱入边系同生果一齐 mix 埋一齐噶嘛，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啫喱。 我好中意食嗰啲。 嗰啲生果咧，你发觉特别甜噶， 系 即系特别系你唔会食到唔甜。咁当然啦，佢一定系经过蒸制啦，系啦。咁佢呢啲叫做罐装嘅蛋糕都系一样，佢就用翻嗰一只嘅水果咧。咁你食落去嘅时候，你其实士多啤梨咁讲啦，你唔会食到酸嘅士多啤梨。咁你变咗食落去嘅时候，大家一定 OK， 咁啊接受。而且咧，佢仲可以24小时食到啊，咁啊 OK。即系我觉得都几可以接受嘅一种嘅新产品嚟嘅。咁睇下嚟紧仲会唔会有啲？你知佢哋好中意將啲嘢收入罐頭，係啊，即係一有啲咩事嘅時候，無論咩情況，你都仲可以食到呢個蛋糕咯。 冇咩情況嘅，嚟緊嗰年好㗎啦。 我的享樂時代。 好，新年买新嘢，咁啊，小弟享乐时代咧就做咗两样新嘅嘢啦，咁啊问下 Vicky 先啦，嗱，我做咗啲新嘢，问下你有冇做啲新嘢啊？咁样 即系新一年 系啦，有冇买嘢啊？咁样啊？ 我买咗蝴蝶兰咯， 蝴蝶兰系嘛？咁啊有冇整下头啊？你啲标志嘅少女 未啊？未搞 未啊？你要搞啦咁样， 而家收商工啊？ 系咪收商工？嗱，收商工唔紧要，你日日都开工系咪先？即系我哋创造价值嘅啫，你搵完钱都要用翻啲。 收工咪得咯， 我净系帮嗰只狗飞咗发咯。 哦，几好啊，宠物美容嗰啲啊，反而帮狗仔啲毛孩咧，真系令到啲叫做家人咧好贴心噶吓。咩啊？ 仲有啊， 系啊，佢系咁，佢成日系咁举手咧，好惊啊，好惊。阿 Sir 啊，我冇做阿 Sir 好耐啦。 我整咗利是封啊，因为今年第一次派利是， 系 咁我就印咗两只狗嘅利是封咯，系因为我只狗叫毛毛双双。咁我就係金毛滿屋，係啦、啊。另外一個，另外一封咧就係福壽相傳咁樣咯。 哦，幾好，無雙表姐，恭喜發財啊！無雙表姐， 出年係。 兔年 兔年喎、 啊，有隻狗狗喺度，出年唔係狗年喎、 啊。咁唔緊要嘅，係啊，扮笠住個兔頭咪得咯，你講噶嘛。 等我畫翻個兔耳仔上去先。 係啦、啊，笠住個兔頭，所有都係兔噶啦，咁樣啲貓又要笠住個兔頭，人都要笠住啊。嗱、啊，講起個頭咧，咁我又飛咗髮啦，趁早咁樣費事逼啦。第二咧就係、是、啊，我去咗配咗副新眼鏡咁樣啊，呢一副眼鏡咧其實咧。我之前已经好中意啦，咁一路储钱一路储钱啦，系一路储钱一路储钱啦，咁终于配到。佢咧系超级轻嘅，系啦，佢超级超级轻嘅，因为我平时咧戴啲眼镜咧都系有一定重量啦。 你先掉过嚟睇， 系啊，好，我俾你睇下先啊，好好轻啊，好轻，好轻， 咦系， 真系超级轻啊，系啊， 哇，真系好轻， 系啊，因为咧， 咦？ 我个人咧已经 太冇攞嘢咁， 好个人已经太多负担啦。平时包括好多卡数啦，好多楼债啦，好多车债啦，所以我想咧新嘅一年咧减少啲负担啊，搞唔掂啊吓。咁啊去配眼镜嘅过程咧都同眼镜师傅去讲啦，跟住原来咧我一只眼嘅近视咧深咗好多， 有啲咁嘅事 系鸳鸯咁样。 咁我就话啊死啊好驚啊夜晚师点算啊，佢话放心啦，好普遍㗎，因为呢个情况呢嚟緊都系一个趋势，当然唔好啦，呢个情况唔好啦。点解呢？因为你成日瞓喺个枕头呢旁边啊，咁啊碌手机啦，通常大家呢都会系侧睡咁样去玩手机啦、 嗯。 变咗呢你近叫做枕头嗰边隻眼呢就会个近视会深好多囉。係、嗯、因为你会嗰边唔经唔觉呢倾向多咗啊。佢话呢好多客仔呢依家呢啲近视囉都有鸳鸯眼嘅情况囉。係啊，如果你呢少去验眼呢，你真係应该要去 check 隻眼睛。咁我就係、对上嗰副眼镜，除咗重之外，我就话哦，好似啲度数好似唔系好啱咁。 咁会唔会变成咩噶？即系 变成咩啊？ 左眼见到，即系 唔会嘅， 右眼见唔到咁 样啊？唔会嘅，应该唔会嘅，系啊，见到咪发财咯。正所谓一见发财，有乜所谓啊？百无禁忌嘅，过年搞唔到嘅，系啊。我哋呢新蒸头最紧要老礼，系咪先？大家开开心心啦，咁啊，即系换下新嘢，买下新嘢都系好事嚟嘅、 啊。 小白你都应该要添置下啦，系咪啊？添 置啊，系啊。不过啱啱圣诞节嘅时候都破咗大财啊。 哦 太密啦啲节日，搞错啊！ 系 啊，有来有往啫。咁啊，希望大家 系咪噶？ 系啊，有噶啦。 好开心、 啊，我头先都帮佢录咗 VO 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